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嘅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87点，升356点，总成交金额3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02点，升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0蚊，升12.2；美团208蚊，升9蚊；恒生中国企业77.52，升1.6；阿里巴巴104.8，升6蚊；快手89.8，升4.8；京东集团247.2，升8.4；药明生物69.35，升4.7；比亚迪股份304蚊，升10.4。盈富基金22.2系升4毫，港交所358蚊升5.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9.871，瑞士法郎8.054，澳元5.672，加元6.26，新西兰元5.083，欧元8.386。每百日元对港元5.8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76。日经平均指数报28,222点，升278点。港金报17,32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9.9美元，卖出1,850.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奥海城对出慢线啦。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奥海城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而家暂时都系正常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咧就正常冇车龙。咁但系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油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喺山道对出。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喺兴华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九龙城启程村、满程楼、鸭脷洲、深湾轩一座、薄扶林蒲飞路23号、汉林轩二座、铜锣湾大坑道50号 A 渣甸豪庭、新元朗中心4座、马鞍山盈海一期2座、黄大仙竹园南村富源楼、上水中心4座、屯门友爱村爱二楼、将军澳天骏7座、星转海。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除了任嘉伦和迪丽热巴的跨种族之恋，配角的爱情故事亦都相当动人。范晶饰演的雪三月爱上此沙饰演的先是黎树，但是后来又发现原来黎树接近他是另有所图。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关心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正哥，乡郊代表选举就快举行，不如你去参选居民代表啊！ 吓，我惊我唔够票、啊。 好易啫，你叫晒你啲亲戚朋友，用佢哋喺村里面啲物业嘅地址登记做选民，然后投你一票。 唔得，佢哋根本唔喺条村度住，系唔合资格做选民。咁样嘅投票系犯法噶，我哋叫人咁做都有罪，随时俾人打去廉政公署举报我哋噶。 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发恶梦。一起发咯。 疫情好像发了一场很长的噩梦，追风今次就尝试用轻松一点、换味重一点的音乐选择去讲这个题材，连 MV 里面都用了很多不同的颜色去表达这一种乐观心态。作曲追风，填词追风林宝，编曲监制追风陈夏威，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冯允谦 Freaking Nightmar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手快活人。 十点踏二，早晨风骚快活人，我系梁继章。 早晨，早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有限时间，去到今日嘅晏昼1点，有人喺度笑啊，点解咧？嗬，咁咧就即刻同大家讲咗先嘅，我系瑞瑞李丽啊。 因为佢听到黄色警告咧，佢谂紧系咪自己啊嘛？系啊，因为佢好多时候有黄色警告噶嘛。 错，因为本来咧，我今日咧就一嚟咧就系、是。用天氣先生的形式出現，點知就你都係又咁樣， 咁你嚟多次啊？ 唔需要， 唔緊要，你照講啦。 係照講啦，即係啲人叫你今個禮拜再唱度度度嘛，佢話喂，再唱多次啦，快快話邊度跌低邊度爬翻起身啊嘛，咁你而家再講啦。 我冇跌低。 佢從來都冇， 我從來都 冇企起身， 佢係撲，佢係撲低， 佢從來都冇企過起身啊！ 喂，你天氣先生， 你一路都踎喺度。 OK， 多雲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 天氣先生係咁嘅咩？係各咁噶嘛，係嚟噶嘛？唔係咩？你講到天氣先生，唔係應該有啲特別？咁你就咁講有咩特別啊？頭先我算我即 係好特別啦， 知識貧乏。我想問啊， 好特別啦，尋日唔係啱啱用充滿一個關心嘅語氣同埋眼神去望住大家講嘅。記住， 啲聽眾睇得到，我相信一定 係一定睇得到，感受到。 佢哋用佢嘅天眼去感受你， 天眼睇你边只眼？ 好 spiritual 嘅嘢， O K， 咩嘈？ 灵性，灵性，好灵性， 好嘈啊！你把声 喂，来吧，来吧，来吧，星期三啦， 埋嚟睇睇，埋嚟睇睇， 系啊， 埋嚟睇睇。 今日落大雨啊，吓，记住小心啲啊，揸车嘅朋友。 系啊，大姐，大雨褛。 冇错。 27度气温上嚟10.91%啊！今日星期三节目又系多到排得密质质啊！留意留意，我哋系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我哋有 Pet Shop Boys 嘅呢一首，唉， 宠物男孩。 好，天气不稳定啊，再讲一场世界天气先啦。今日咧多云啊，有大骤雨吓，同埋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展望未来数天咧，亦都有大骤雨、狂风雷暴嘅。虽然头先咧我翻到嚟电台嘅时候咧，觉得阴阴地个天，但冇落出咁啊。但系咧而家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警告啦吓。咁所以大家咧就出街攞物遮，千祈唔好啦。 都系啊， 呢几日都会系咁啊。其实天文台都讲呢几日都会系咁啦吓。 好， 问你两个拍档先，你多唔多用嗰啲叫做搜索机器啊 ？Search engine， 无论边个。search engine 都好啦吓 ，Y 字啊、G 字啊等等啊，诸如此类吓。 我哋嚟去都得一个噶咋？ 系啊， 唔知我唔会乱揾噶。 嗯， 系啊。 你通常咧，你有冇留意咧？自己乜嘢时候咧会 search 啲乜嘢，同埋系乜嘢？譬如举个例啊，翻工嘅时候、放工嘅时候、无聊嘅时候，即系你有冇留意自己通常乜嘢时候会用最多噶？ 任何时候我都会用嘅。总之有啲乜嘢问题嘅话，我就会睇噶啦。如果你话讲紧嘅就系有冇嗰个习惯系有嘅，譬如可能你朝头早嘅话咧，就会系 search 一啲，譬如可能你 send 出嚟嘅嗰啲我哋要 喺个 节目度讲嘅内容啦，相关嘅内容，跟住你会再睇啦。到晏昼嘅时候，可能你三四点钟啦，放假放工嘅时候嘅话，我就会 search 煮乜嘢食。有时候可能我就会突然间，我今日想滚个汤，你咪又去个 G 嗰度睇下，我就我想滚咩汤，咁样咪又 list 晒出嚟，咁你咪。 我发觉咧，我自己。我唔知道馬老師，我自己是無聊的時候是用得最多的，無聊的時候即是放空了，暫時不需要有什麼很急要處理的。 那你看什麼 無聊上去咯，譬如話我以前養過亂噏嚇，養過蛇嘅，咁 search 咗而家啲蛇貴唔貴咧？有咩蛇？即係舉個例子，即 係 好無聊地，求其揾啲 嘢 search， 亂睇，亂睇，但我唔係嘅，我一定有嘢， 我都 係 有專，即係想揾一樣嘢，我就會去揾。 你會睇咩？ 乜都睇， 女女。乜嘢女女都睇， 你都系，唔系我谂紧， 你做咩一脚踹嗰个任战河？ 冇所谓，冇所谓， 佢日日都喺波波池嗰度闹翻出嚟噶啦， 一脚踹嗰个呢条任战河， 你唔系咩？咸强系咁噶啦，咪点啊？ 河水湾有啊， 日日都系波波池度， 任战责几差 啊，辛苦啊！ 嗱咁样讲，嗱即系咧，日本有个节目，咁佢就访问咗某一个 search engine 嘅 CEO 啦吓，咁样佢就讲翻啦，佢话其实佢哋有个大数据嘅，咁样同埋咧，原来咧乜嘢嘅月份咧，同埋咩星期几咧？都同 search 嘅內容會有啲拉楞嘅， 係啊， 係啦，咁佢六月嘅時候咧，最多人 search 咧，其中一個咧， 我哋估啊， 係啦， 六月份啊， 六月份啊， 天氣 度啊， 去旅行，去旅行， 入 唔係關於身體，關於身體， 關於身體， 關於身體嘅， 盜汗， 嗯， 三， 汗有少少勤啦，汗有少少勤啦， 冷氣機。 唔系，佢咧就 身体，对唔住啊， 身体啊， 你哋身 冲凉， 唔系身体。嗱，佢咧就话好多人咧会 search 咧同脚汗或者脚臭有关嘅，嘅资料 啊，特别系脚啊， 好少人关注噶， 全身都飙汗噶啦， 系啊，可能佢哋嗰边特别留意脚部嘅清洁。哎，我知点解，日本人咪一上一入去全部除晒鞋 嘅，啊，你又啱， 明啊， 系 咪？ 啱啊， 都好尴尬。 虽然而家香港都好多人入屋惯咗除鞋， 系， 但日本更加多，因为佢榻榻米噶嘛， 冇错， 佢食饭 去到人哋屋企， 系咯， 咁你会觉得好尴尬。咦，阿陈太嗰只脚好臭，虽然佢样好靓，但系佢只脚好臭。 唔单止去人屋企啊，餐厅都系噶， 咪咯，餐厅食嘢咯。 但系其实我都会觉得嘅就系，哇，你嗰对真系千人着嘅鞋，我又再 插只脚， 你有时会唔会好惊啊？ 系 啊， 我 都试过有。嗰次係咁樣啦，因為我冇著襪啊， 更加唔想。 跟住嗰度哇，千人插嘅鞋，我真係 更加唔想 想著落去，但係佢真係冇辦法。 係啊， 我如果你真係要食飯嘅話，你一定要著佢俾你嗰對拖鞋咯。 你換車嗰啲回憶 係。你知唔知一路著一路咧，你好似覺得嗰啲嘢揦住你只腳。 係啊， 好 核突。 你越覺得唔自在，你就越認住對鞋污糟。 咦呀，係 啦，嗱咁所以佢哋嗰邊一到六月，可能大家腳汗多啦。咁你知佢哋又多要除鞋入人哋屋企啊， 因為禮貌嚟嘅。 所以他们很多人 search， 可能就是想怎样可以剔除脚汗味呢，这样很尴尬的嘛。 女孩子如果脚臭的话都真的很扣分的。 但是这件事没有分男女的，其实汗这件事女仔都一样会臭脚的。 我知道，但我觉得就是女仔臭脚会特别噁心，你不觉得吗？男仔臭脚你觉得就是，譬如可能乌龟这样，你会觉得。 如果你见到一个识了新女朋友呢，点知嚟你屋企一除咗鞋咧，哇！成间屋都系味，你会唔会扣分？ 我会睇翻佢脚上面嗰啲值唔值得我去忍受先。 脚上边，哦，即系脚对上 嘅 嘅， 对上嘅身体上半身，值唔值得我忍受佢嘅臭脚味先？ 好，停止呢个话题，下一个唔该。 好嗱， 不如咁，唔系，我反而谂得一样嘢啊！嗱，我哋即刻开部手机睇下你嘅 search engine。 头先。 第一个系咩？ 嗰三样啊，嗰三样啊，讲 下先吓， 好嘛？ 可能关乎今日节目。如果我今日你而家咁问 我， 系啊， 我觉得几有趣。 睇下先吓。 好，第一个吓。 系啊。 第一个我系电风扇推荐。 第二个，点解你会睇电风扇推荐嘅？ 因为我屋企嘅电风扇坏咗。 哦，系咩？ 系啊。 啊，系 你个，你系咩？第一个。 我系每日通胜。 点解啊？ 唔系，我想睇 啊， 今日唔系今日有冇嗰啲咩 我特别嘅日子 系啦，系啦， 我系一个女作家林燕妮小姐， 哇！ 因为嗰日喺 Facebook 咧，有人将佢最后一篇专栏摆咗上去。叫乜嘢咧？唔知乜乜是永恒咁样，我看见永恒咁样啊。 OK， 咁我就突然间谂下啊，系咁样想 search 翻睇翻佢以前啲资料咯，因为我觉得篇文写得好好啊。嗱，呢个咪其实系无意中我睇到一篇有人摆上去 Facebook 嘅文章，系啊林燕妮小姐最后一篇嘅文章， 系 跟住我 search 翻睇下佢嘅生活，其实冇乜关系性嘅。 明白。 好，第二个， 第二个 funeral。 我是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都是， 好嘢， 我都系，其实我好多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点解嘅？点解冇？ 我想睇，听翻人哋节目啊，听翻自己，我听琴日你佢嗰个剧咯，佢嗰喂，其实你个名咧好刁钻。 我唔需要喺呢个 search engine 度 search 噶， 唔 系 啊， 直接揿落个 app 嘛。 我唔系，因为我揿落去之后咧，我其实都想睇下电台其他嘢。 系啊，因为佢好多资讯噶。 系 啊， 我净系关心佢嗰个剧，我听翻咁，我 就。你琴日有冇听啊？ 我琴日梗系有啦， 我琴日听两次。 时间佢 send 咗一个 message 话俾我听，话我做得好，我心谂我当然系啦。 点解你成日 send 俾佢唔 send 俾我？系咪即系我做得好差咁样？ 诶，唔系，佢亦都有讲你。 系啊， 系啦，诶，唔好咁样讲，系佢真系有讲，系啦，佢先讲咗我先。 小尼姑都有讲，因为 我 都话 好好。跟住咧，我就同佢讲，我就话小尼姑真系多一分嫌多，少一分嫌少，佢刚刚好。 其实蔡敬文咧，即系我哋叫做 Candice 啦，佢上一次有一次扮一个女仔咧，翻喺乡下出嚟搵老公嗰次，都系好多人赞。我唔记得个角色叫咩名字， 系啊， 我记得。 其实我坦白讲，我就觉得我哋嗰啲听众亦都要有 taste， 佢哋都要有 taste 先至会听，有 taste 嘅真系系咪先？ 系， 唔知噶嘛，你 我哋嘅听众啊，听古仔啊，听得好仔细。 系啊， 有一个听众啦，我而家唔记得边位啦，佢赞埋啲效果啊，佢啲效果揾得好好。 咁咪你咯，嗰个咪你咯 ，Orton。 哦， 系， 效果揾得好好啊！ 系啊， 佢净系啲效果好好， 系啊， 嗰啲雷劈得好好咁。 火声，琴日我都同阿欣欣研究个 timing， 系啊，烧乜嘢咧？咁系咪？ 系啊，唔系，因为系真系好好玩嘅， 真 嘅。同埋嗰个钟声咧，我都中意嘅。佢荡即系啲水流， 冇错冇错，好有画面。所以琴日大家值得再重温下呢个故事。 多谢多谢。 好系啦，咁样第三个，你系咩？你第二个、第二个都系 第二个， 第三个，全世界最穷的总统爷爷。嘢來演講， 唔係我， 因為你嗰套戲 係唔係？我係講緊嗰個嘅就係烏拉圭總統， 係咯係咯，就上次你講嗰套， 冇錯。 我係江中平， 哦， 即係我哋 星期五嘅 嘉賓 化妝師， 我就係上個禮拜嘅，唔係上個禮拜，對唔住，星期一嗰個網上直， 嗯哼， 係啦，一啲網上嘅文章，點解人會追求痛苦咧？咁 啊，好啊，好啦，我哋三甲已經講咗啦，係咪？ 好， 就繼續落去 啊，係啦， 繼續落去啲唔出得街嘅。 有啲唔讲噶啦， 点解唔讲？ 喂，嗱， 咁咧有个电视节目就访问呢一个 CEO 啦。咁头先除咗讲六月会有好多讲脚臭嘅味，即系 search 之外咧，反映打工一族嘅，佢话星期一最多人咧打入去嘅关键字就系工作唔想翻， 系啦，如何高价， 唔想翻， 系嘛 ？Monday Blue。 星期二就系想转工，想转工，转工 就揾下嗰啲 搵工叫嘈沙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 星期三就系好燥，今日好燥，好多嘢做，停唔到，等等等等等吓， 即系可能惨啊啲打工仔。 因为星期三人哋话星期三咧最唔好咁嘅心情， 因 为咧 去到嗰个山顶嘛。 系， 但系你要谂 到 个， 有排都未到周末啊嘛。 其实我好中意礼拜三， 今日星期三。 因为你去到一半， 系啊！我今朝起身又同自己讲，哇，下礼拜三啊，正啊，即系中间啱啱中间又一个礼拜， 去到最 peak 嗰点， 系啦， 跟住就落山 啊，爽啊， 爽！ 我边人唔中意喎，系啊，我 OK 喎， 我就系礼拜一我比较紧张。 嗱，第四星期四咧都差唔多啦，就系疲劳，好攰，疲劳好攰咁啊。 哎呀， 反为星期五好啦，因为去到临周末咧，星期五、星期六。冇咩搜尋數據啊，因為啲人咧之前可能係已經好 relax 咁喺邊度玩啊，等等等等，減少咗。 上網睇 啊， 邊度玩？ 應該咁講，煩惱嘅搜尋數據即係 negative 嘅咧，係減少咗好多啦。咁但可能佢玩咩啊，做啲咩就冇擺落去啦，咁樣樣。星期日係沒有動力。 没有动力，因为星期日对于佢哋嚟讲又系就嚟 放 松晒 啦，去玩啊， 唔系啊，系就嚟翻工啊， 嗯， 系啦，星期日没有动力，关键字嘅搜寻数量咧，过咗夜晚六点半就会明显增加，即系开始到六点半七点。嗯就嚟要瞓啦，因為聽住翻工啦，係啦，就會沒有動力，沒有動力。 我同意。誒，諗翻你嗰陣時候，我哋翻學啊，你覺唔覺得嘅就係其實咧，星期五係最開心嘅。 梗 係 啦， 放咗學 係 最開心嘅，因為你覺得嘅就係起碼有今晚再加埋兩日嘅假期。 而家都 係。如果星期六唔係翻長週啊，我哋嗰陣時候有長短週噶嘛。 小學有。 係咪？ 小學有。 所以係好開心嘅。 打工仔都係，我相信而家。 問題係在於就係跟住咧，你禮拜日你會唔會其實我禮拜六夜晚開始憂鬱嘅？ 係啊。 會唔會早咗少少？会唔会早嘅事？ 礼拜日醒已经唔开心啦。 先天下之忧而忧， 瞓埋。 我哋系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咁你会唔开心咯？ 好唔开心啊！礼拜日 已经唔开心噶啦。 礼拜日已经好悲哀啦。我会啦。 系啊， 我好记得星期日下昼咧就已经开始烫校服啦。 哦，你讲嗰阵时啊？ 小学啊，开始烫校服，一烫校服就好郁闷啦。梗系自己烫啦。 书包咧就有。 系啊，检查功课啦，睇下有冇啲唔合格嘅试卷要签名。 冇错冇错。 如果要签，点样签咧？ 如果礼拜一咧要有啲咩嘢诶读书考试嗰啲咧，就喺度谂紧啊，咁点样啊，整自己整到自己病。 我就唔系啦。 试过。 黑雨，八路風球，試過真係得啊！係 咪啊？喺度求嗰啲 係啊！ 如果咁你發燒，你咪好開心。即係如果你有少發燒， 會好少病。 會啊，會啊， 因為發燒係唔使翻噶嘛。 我覺得有少唔係好舒服。 暈暈地啊！ 我未試過扮病，真係未試過。 真係未試過扮病。 未試過，係啊。 嚟就好大件事㗎啦！呢啲 求係啊，求雨啊，求黑雨啊，嗰啲就試過。 點求啊？咪教我哋啊！使唔使添三支香？ 抌衫啊！ 有人真係有講過㗎，你知唔知啊？佢哋叫拜電視神啊！ 电视神 系 啊！我睇过有一个综艺节目啊，佢话咧，咪就金牌编剧咯。佢话如果想收视好嘅话，要拜电视神啊，要对住个电视， 任何一部都得啊。 咁你开着系咪要开着噶？ 开着。 咁跟住点办？ 你咪做紧剧啊？ 你咪做紧《欢乐今宵》，我希望《欢乐今宵》咧收视长虹咁先算啦。睇紧《欢乐今宵》嘅同时嘅话咧，你就对住佢，跟住同我《欢乐今宵》收视长虹，收视去到几多点？去到几多点？要练7749次。 正啊， 好无聊。 跟住喺嗰一集咧，嗰个收视就会好高。你想 咦？阵间我试下拜啊呢一个 风骚先， 拜我哋个 app。 多啲人听，多啲人听，多啲人听，多啲人听。 正啊！ 电视台你冇听过，好嘢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朝早9: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说，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今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有报道指，行政会议寻日抽起公务员加薪议程，或者会留待新一届政府处理。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话：，据他所知，当局原定寻日就公务员加薪问题拍板，而局方约好今日会见公务员四大评议会，随后亦都会见另外四个工会，但有关的会面而家取消，他对此感到突然。冯全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公务员加薪问题有政治考虑，对新政府未必是好事，期望现届政府尽快处理好有关问题，令公务员团队为新一届政府实现良好开局。对于有意见领袖批评公务员抗疫表现，冯全忠认为讲法未必公允，他又质疑商界不希望公务员加薪幅度高，因为会令他们面对和雇员分享经济成果的压力。前立法局议员、港协暨奥委会名誉副会长胡发光离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深切哀悼。林郑月娥说， 曾经获颁大紫荆勋章的胡发光是成功企业家，备受商界敬重。上世纪长期热心参与公共和社会服务，对本港体育发展贡献良多，代表特区政府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处理民政事务局局长陈积志亦都对胡发光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另外，港協暨奧委會亦都對胡發光離世表示哀悼，提到對方曾經擔任康樂體育局主席同足總主席等多項嘅體育機構嘅公職，亦都擔任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超過22年，對協助本地體育發展同推動普及運動付出不少努力，感謝佢對本港體育界嘅貢獻。胡发光亦都曾任市政局议员和香港事务顾问等的公职。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新增124宗新冠本土病例，包括44宗确诊和80宗无症状感染。44宗本土确诊个案中，内蒙古最多占35宗，北京和上海各有4宗，四川是有1宗。在80宗的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内蒙古有46宗，上海11宗，辽宁5宗，北京4宗。内地累计超过224000宗确诊，5226名患者不治，超过210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62点，升427点，总成交金额602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23点，升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蚊，升16.4；恒生中国企业77.78，升1.86；美团209.2，升10.2；阿里巴巴105.3，升6.5；快手90.15，升5.15；京东集团248.4，升9.6；药明生物70.5，升5.7；比亚迪股份304.8，升11蚊；盈富基金22.22，升4.2；港交所360.2。升8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3，瑞士法郎0.974，加元1.253，人民币6.667，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日经平均指数报28208点，升264点。港金报17320蚊，升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9.29美元，卖出184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澳海城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油麻地的维里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林慧，每日朝早6点，我喜欢吃一份丰富早餐，迎接每一日的工作。 我是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喜欢坐在直播室，同听众一起分享生活上所有事情。 每朝六点到十点， 无论你喜欢做什 么，都有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 Barbie 林慧， 我是小白白元浩， 我哋是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熄咪将我醉， 提醒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正日蛋哥话真系健康就快活，快活都要健康。嗱、过一个礼拜咧，呢、這个新冠病毒嘅阳性个案增加啦吓，咁样咁啊。虽然而家咧未出现新一波嘅疫情，不过大家千祈唔好松懈，仍需咧继续咧遵从各项嘅防疫规定，注重个人嘅卫生，尽早接种足够嘅新冠疫苗嘅剂量啦吓、向复常之路稳步前进啊！ 咁咪要打啦。咁啊，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其实咧都头先有讲到啦。咁啊，呢个嘅阳性嘅个案嘅话，虽然系增加嘅。但入院啦嘅數字同埋重症或者係死亡嘅個案咧、就平穩嘅，所以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嘅就係咧有鑑於嘅，就現時嘅入境限制同埋社交距離措施咧，將會維持去到6月29號嘅，不會即時收緊或者進一步嘅放寬啊嚇！但係喺呢個時候嘅話，大家仍然要繼續咧喺各項嘅防疫規定同埋措施之下嘅話咧，緊守崗位， 冇錯， 收到， 啊、好啦，嗱、翻返嚟啦，頭先咧就日本嘅一個 search engine 嘅 CEO 講嘅嘢啦，另外咧佢。有一个网站咧就讲咗十样男仔最唔中意嘅女仔嘅嘢，嗱，其实咧唔单止系行为嘅，其中有一样咧，我唔知道在座嘅两位咧，即系嗱，譬如女仔去睇男仔噶，唔一定男仔睇女仔噶。第一个就系乜嘢咧？唔中意女仔太瘦，即系话觉得太瘦嗰啲咧，甚至系少少嗰啲叫做食即系唔食嘢嗰啲叫咩话？嗰啲叫做厌食症，即系瘦到好似得条藤咁样咧，啲男仔唔中意嘅咁样，即系觉得都要适量，会唔会啊？你会唔会觉得太瘦都系唔好？ 我会噶，我见过嗰啲骨凸晒出嚟，嗰啲真系太瘦， 嗰啲纸片人啊嘛， 系啊，好危险啊！我觉得唔健康， 就唔系太多嘅。 点解危险啊？你谂住屈佢嘅手脚，点解会？ 点解要屈佢嘅手脚咧？ 你今日拍断佢手脚，所以你惊系嘛？惊咩？其实有一个咁瘦。 即系我谂呢啲调查， 调 查里边讲唔中意就系觉得嗰个观感上系唔吸引。 唔系，系因为我觉得佢会好似好唔健康。 几骨感啊？ 唔系个， 我仲以为你哋会中意。 唔系太瘦啊！ 所以嗱，咁真系非常之好啦。想奉劝嘅就系所有嘅女士们嘅话，唔好成日过度减肥。我真系成日都同啲女仔讲，我就唔系咧，啲男仔系真系中意嗰啲就系肥肥地有少少肉地嘅。我就唔系嘅。永远都话嘅就系你唔化妆，我睇过你化妆嘅啦。试下我唔化妆，佢连我都认唔到啊！ 咁呢句可能真嘅，呢句真的。 咁我又咁，你又啱。 哎呀！ 原来太瘦都系会唔中意嘅。 系啊。 另外一个咧就话唔中意啲女仔乜嘢都同朋友讲。哎呀，我老公啊，原来咧其实佢咁啊，即系将啲屋企嘅嘢啊、老公嘅嘢啊都话晒俾啲 闺蜜。咁你唔会有女朋友啦？如果你唔中意。 即系 咗， 即系咩都 讲， 但系太多嘴都唔系几好。 吓，点解啊？又唔系喺你面前讲， 好烦。 我哋喺自己啲姊妹图度讲啫嘛。 其实你唔话翻俾，系啦，我唔知咪算咯。 咪系咯， 系啊，唔知咪算咯。 但係如果佢話佢唔中意啊嘛， 唔係，但係有啲女人咧，譬如話成班朋友喺度哇， 即係當住男仔面都係咁， 嗰啲嚼嚼嚼啊， 佢啊鼻鼾好大㗎，係 啦， 咁我都唔得。 另外一個咧就話唔中意啲女仔咧，我諗可能日本會多啲啦，就係扮卡哇伊啊講嘢，你好啊，即係嗰啲咧，即係 哇哇聲啊，有啲哇哇聲啊， 嗲曬嗰啲咁， 我都驚， 有哇哇音，有哇哇音啦，哇哇音，但係有啲係天生嘅喎。佢講嘢根本就係咁樣嘅喎， 我 講 冇 計啊！我話你可唔可以低沉少？唔係啊，已經低沉咗，仲係好尖啊！把聲，我係好驚嘅。但係佢哋好慘嘅，因為佢哋講咩都好嘅話咧，人哋咧都會覺得嘅就係話佢講少嘅啫。 同埋 你明唔明啊？係 啊， 呢啲咁嘅聲啊，係啊，好認真 嘅，嗌交實知嘅咯喎。 又點啊？又幾好啊？ 喂，我佢都好玩喎呢個。 卡到面咁点啊？ 花鼠世界嗰 佢最多差喺条腰 嘅。因为我试过访问过嗰日，我就新识有一个朋友，佢就系咁，哇哇音系天生嘅。咁之后我同佢讲，我就话几好啊，哇哇音，永远你把声都唔会落。 系啦， 梗系唔系啦，我讲乜嘢嘅就，其实佢已经系做到好高级噶啦。佢话佢讲咩都好，你个下边啲下属全部都当佢系假嘅， 冇咗个威严， 唔会 发脾气都闹人都唔惊。 系啊， 系啊， 但系你好啦。炒你， 我咪 好啊！炒啊！ 我唔信啊，咁样 系啊，炒一扮， 我想认识下，我想认识下呢人。 系 另外一个咧，就话唔中意啲女仔爱名牌咁样，我又觉得未必 啊。 如果 佢买得起，佢又中意咪算咯。我又觉得冇所谓。 佢意思系咪惊嘅？就系啲咁嘅女仔嘅话，佢会叫你买俾佢啊？ 可能系咯。 我觉得睇你自己有冇本事咯。我真系会觉得系咁嘅。 点解啊？ 你有本事系唔惊？ 嗯， 即系如果你系男士，你有本事，个女士 养得起， 系啦，我觉得系冇乜所谓。 你又啱，你又啱， 真系， 我觉得有限度地咧，即系又唔系经常去吹捧 啦。你一个月买四样嘢， 佢爱嘅就个全身佢都要， 系， 咁你点算？ 咁啊，拜拜咯。 嗯，但你好爱佢。 嗯， 睇下值唔值得啦，嗬，系咪？好似系用翻你头先个讲法 吓，系啊，真系啊， 大家话啦，嗬，呢啲都系互相。 你拣人，人拣你吓。另外一个咧就话唔中意有啲女仔咧好污糟啊吓。嗱，唔好谂住女仔一定好干净，咁啊，即系有啲女仔咧可能头又唔洗啊，可能啲衫咧着完又着啊，劈喺屋企吹两吹又再着翻啊。即系总之觉得如果佢卫生唔好咧，男仔都会唔中意。 会唔会啊？ 会唔会啊？ 我见识一个女仔，以前喺电视台嘅，即系做 PA 嘅。 哎呀， 哇，佢真系污糟到咧，行过人哋张台度，熬下有杯冻饮咧，熬下一有佢就攞嚟啜两啖， 真系咁恐怖。 系啊，我话你做乜嘢？ 点解要颈 渴咯？ 即系好忙，点解唔自己买一杯啊？ 唔系啊，佢好忙，你做 PA 佢亦都好求其。 系啊，即系佢一攞起杯入口个，但系 咩样噶？ 普通女仔樣咯，又唔係太醜，即係咯做嘢戰鬥格嗰啲女仔咯。但係佢飲完佢劈咗佢嘅，係咁。但 不過咧做 PA 咧，佢哋真係其實你要佢好衞生，真係好難，因為佢哋工作太忙， 太忙啊， 沖涼都冇時間。 係啊， 我做過我知。 係啊，咁咯。 但係都唔可以咁㗎， 冇辦法。 男女都唔應該咁啦， 係啲人都唔應該咁樣，大人細路都唔應該。 身為一個人， 都唔 應該隨手攞呢啲嘢，各各有就飲係咪？ 係啊，仲要熬下嘅各各。 有啲冰喺里面啊嘛， 嗰个系咪佢男朋友嚟噶？饮佢 唔系唔识噶，我人哋一张台咁啊，见到有就攞起啊。 咁样唔得，咁样唔单止系污糟， 喂，同埋随时病， 你好危险啊！你咁样， 你点知系冇病啊？ 佢真系太忙，即系我真系见识过，系基本上几日冇翻屋企咁。 系啊，我知啊。 但你要明白一样嘢嘅就系，你摆喺度嗰啲一樽嘢咧，其实如果你真系唔知系乜嘢嘅话，你真系随时系会。 你有冇饮过？ 我知啊。 我试过有一个朋友。佢就係係好求其嗰啲人啦，跟住咧佢就見到人哋咧喺個台嗰度咧就擺咗有一支嘢，咁啊唔係透明嘅，咁跟住咧你明我講咩嘛？ 明啊！ 跟住咧佢就覺得啊唔緊要啊，偷人哋一支嘢嚟飲啦，到最尾嘅時候咧應該係咩嚟嘅？ 中咗 係嗰啲 小便 嚟嘅。 咁恐怖 系啊！佢唔系摆喺台面，你明唔明啊？ 即系刘小便 系啦，刘小便摆咗喺度，咁你仲做乜？咁我就话系咪咧？ 我以前试过有一次咧，喺一个 studio 教小朋友啦，咁样我自己有支水嘅，但系倾一咧教紧嘢咧，你个人好投入噶嘛。咁你攞起飲嘅時候，咦？依樽水點解陣味嘅？原來咧係人哋前人擺咗幾支喺度，我攞錯咗人哋嗰支，已經有少少烹塵嘅啦。咁樣，哇！嗰次係最恐怖嘅經驗啊！好，而最後兩位咧就係煙同酒啦，即係啲男仔唔中意女仔吸煙，亦都唔中意佢哋飲酒嘅。 飲酒還可以啊！ 咁我死啦！我中意飲酒，我唔食。 我中意女仔飲酒啊！最好係醉醉地， 飲醉咗之嘛， 唔好醉曬，嘔又唔係幾好咧。 喂，好啦，风骚快活人翻嚟继续。睇下有呢个网上情缘。其实我说你已经够完美，情人每次刻意地回避，明白你压抑的忧郁气。我很清楚，世间终于有天人相遇，期望你信我，我总有道理。好，最新的天气消息，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悬挂，大家留意留意。全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气，一起如阳光变骤雨，担当一位爱人，担当好一个知己。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气，一起连人生也绝美，花些心机再营造惊喜，若深爱不舍不弃。总看着你，全凭爱，最苦也是甜味。凡事可不可一起处理？全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气。网上情缘，触摸不到的爱情，在这个世界上，每件事的发生总有一个原因，每件事的终结亦都一定有个原因。只有爱情，很多时都只会是来无踪去无迹，莫名其妙咁就开始咗，不知所措咁就结束。喺人嘅一生之中，数唔数到几多次爱情嘅成功同失败，系有原因。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When I saw the break of day, I wish that I could fly away. Instead of kneeling in the sand, catching teardrops.In my hand, my heart is drenched in wine. don't know why I didn't call. My feel as empty as a drum.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call. My don't know why I didn't call.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网上情缘，捉摸不到的爱情，付出几多未必得到几多。当你中意一个人，佢未必中意你。今日嘅你爱得死去活来，听日可能老死不相往来。爱情就是这样难以捉摸，虽然是这样，但每一日很多人依然等待爱情的到来，亲身用快乐和痛苦去为爱情留下记忆，留下印记。 Gotta take a little time, a little time to think things over.Between the lines, in case I need it when I'm older. Now this mountain I must climb feels like a world.Clouds I see love shine. It keeps me warm as life grows colder. In my life, there's been heartache and pain. I don't know if I can face it again. Can't stop now. I've traveled so far to change. 开咪，同你讲心声。 例如你话你自己好想做演员啦，咁会唔会系就平时会睇多啲电影啊咁样？ 睇多啲电影，除咗鬼片， 除咗鬼片啊？系咪因为你好惊鬼嘅咧？ 最惊鬼， 最惊。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好啦，稍后就会播出呢个同心同听吓，咁呢个时候咧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悬挂，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悬挂，同埋有个特别嘅消息，由于笔架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工程吓，笔架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工程，稍后11点至12点呢段期间，本台FM 96.3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本台 FM 96.3的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另外仲有就是教育局已经宣布，因为你红色暴雨警告的信号，所有下午校和今日下午是停课的，正在上课的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是应该继续上堂，直至放学的时候，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的，请大家留意。 好，雷暴警告游客，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是悬挂的。先听十一点新闻。 勘探局录得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朝早8:55，强度6.5级，震央位于巴西塔卢亚卡西南108公里。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录得巴西和秘鲁边境发生地震，强度由原先的6.2级修订为6.5级，震源深度大约616公里。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密云一带骤雨和强烈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12点，升380点，总成交金额80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7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4.8升17.2，恒生中国企业77.5升1.66，美团208.4升9.4，阿里巴巴106.3升7.5，快手89.25升4.3，京东集团248.8升10蚊，药明生物70蚊升5.35，盈富基金22.18升3.8，比亚迪股份302.2升8.4，港交所357.8升5.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9.871，瑞士法郎8.058，澳元5.668，加元6.261，新西兰元5.083，欧元8.388，每百日元对港元5.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71。日经平均指数报28,208点，升264点，港金报17,320蚊，升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8.61美元，卖出1,849.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有翻车龙噶，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后少少，近住和富中心那段都是行车缓慢。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咁喺封路方面，土瓜湾嘅学园街因为有水管

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又会怎样实现自己的梦想呢？ 我现在在苹果，又黑又甜又好香。 好嘢，你唱得好好听哦！ 多谢你啊！ 等我又试唱先。我是一只大苹果，又香又甜又好吃。 算啦，好嘛，你勉强系冇办法噶。 好啦，我一于继续专注跳舞。Amy 啊，你唱歌咁好听，你嘅梦想系咪大个想做歌手啊？ 系啊，小诗，你跳舞咁叻。如果我同你变成二人组合，大个参加比赛一定好好玩嘅。 我又谂到啦，你哋可以参加歌唱跳舞培训，再成为明日之星啦！ 同学早晨，你哋讲紧乜嘢咁开心啊？ 老师，我哋三个嘅梦想就系大个咗一齐唱歌跳舞表演俾其他人欣赏啊！ 是啊，如果我们一起去训练的话，那就一定事半功倍了。 是啊，老师，香港有没有给小朋友的歌舞培训班的？ 有的，有些课程呢，导师会根据每个同学的个人专长加以发挥的。 是这样，我们三个可能需要不同的训练哦。 如果只有一位导师，怎可以同时训练几个不同的项目啊？ 那我又想到了，如果我们都有一个机器人老师教我们，咪得咯。 我都想到，机械人老师是智能老师，分析我们平时练习的情况，那咪知道我们的进度咯。 如果机械老师知道你们的长处短处，还可以帮你们设计属于你们个人的专项培训。 老师，我们想到这个机械老师如果真的有人投资就好咯。 香港已经有这一类专为小朋友而设的相关活动，让大家可以为梦想募资，目的就是为小朋友的梦想成真，鼓励小朋友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扩阔他们的创作空间。啊，我还知道最近学校附近都有一个类似的活动啊，不如我带大家去看看。 好啊！ 哇，老师，这里好多人啊，还有好多不同的创意作品。 我喜欢这个万能书包，可以收埋好多零食啊。 你咪挂住食先噶。咁我哋不如谂清楚我哋嘅歌舞机械老师有咩功能啦。 如果系咁，这个机械人老师可唔可以加多一个功能啊？ 你想老师加乜嘢功能啊？ 我想机械人老师可以朝早叫我起身，帮我检查功课，同埋执书包。 好啊，咁咪唔会唔记得带功课，又唔会迟到咯。我自己会执书包，我唔使佢帮我执。不过我想佢帮我折被，同埋帮我刷牙洗面。 哈哈哈，我就唔使机械人帮我刷牙洗面啦。不过我想他陪我打乒乓波，因为有时候没有同学跟我练习，有他就好了。 那老师都想到机械老师可以多一项功能。 是什么功能啊？ 就是转堂的时候帮手看住有没有同学挂住倾偈，又或者是挂住玩咯。 不行了，老师，我们机械老师是为小朋友提供服务的。 是啊，不要啦，老师。 那如果是机械班长负责帮手修补，那又得不得啊？ 得。 让小孩发声 ，Shall we talk？ 大家好，我是潘希纯，今年13岁。如果我是一名科学家，我会发明一个实时虚拟旅游机。不少低收入家庭的小朋友或者难民等基层人士都没办法去旅行，加上现在正值疫情期间，去外国旅游比较麻烦。如果我可以发明这个实时虚拟旅游机， 用家就会被困在一间房里面，向不同方向自由地走，到访自己喜欢的地方。另外，这个产品还会是实时，游客就可以实时和当地人交谈、问路等等，绝对会是一个很逼真和难忘的经验。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的参与，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 你的声音有机会在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的。 自细总挽着手，你站于身后，成长中那情分多么深厚，再细心照料间会为我担忧，从未发现在某天必须放手，人间飘浮无可挽留，快慰间痛途再畅游，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最后剩下唇上有几多寸内疚，是若好万分的记住出现，谁知拖三数年如几多改变，是说好淡忘的记住快一点，难再兑现面对几千种变迁， 小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大家好啊，我是莎拉姐姐啊。咁今日好开心咧，就喺我哋嘅直播室嗰度咧，有三位嘅小朋友咧，会同我哋讲下究竟佢哋嘅梦想系点样嘅。我谂可能随住咧就唔同嘅年代咧，小朋友嘅梦想啊，或者佢哋嘅理想啊，想大个时候做啲乜嘢嘅话咧，都可能会好唔同嘅。所以今日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好啦，咁啊，首先咧要欢迎我哋有三位嘅小朋友嘅话，不如等佢哋向我哋自己介绍下先啦。第一位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你几多岁，同埋咧就系、是、你？叫咩名咧 ？Hello， 你叫做乜嘢名啊？ 我叫朱飞儿，可以叫我做菲菲，或者可以叫我做威威。 你今年几多岁啊，菲菲？ 今年九，唔系，今年八岁。 今年八岁，吓点解头先又话自己九岁嘅？因为就嚟九岁系咪啊？OK， 今年八岁的菲菲欢迎你啊吓！好啦，咁至于喺隔篱嘅呢一位同学仔嘅话咧，你又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呢？ 我是远程四年级九岁，你可以叫我做哈哈或者晴晴。 系啊，我知道你有个花名叫做哈哈噶嘛，你咪好中意笑嘅咧，所以成日叫佢笑哈哈咧。 系。 好啦，咁啊，至于有两位嘅女同学之后嘅话咧，我哋要介绍嘅就有一位男同学嘅。Hello， 你叫做咩名啊？ Hello， 我是 谢卓谦。你叫谢谦谦，咁即是话咧喺我哋直播室有三位嘅小同学，咁就包括有阿菲菲啦，有哈哈啦，同埋有谦谦嘅，欢迎你哋啊吓！好啦，先要问一问嘅就系话咧，究竟你哋咧知唔知道乜嘢叫做梦想啊？ 我知道。 嗯，阿谦谦答我啊，咩叫梦想啊？ 梦想就系你想要一啲嘢，首先要做咗某啲嘢就可以成功。 嗯，咁你有冇梦想啊？ 我有。 你个梦想系乜嘢啊，谦谦？ 我的梦想就是可以变成一个发明家，或者导画，或者演员咯， 或者是一个演员，又或者是一个发明家，是不是？ 是 啊，是即是大个的时候你想做这样东西的咯，是不是？那可不可以 说这 两样东西都是。那可不可以告诉我就是为什么会想做这个的梦想呢？就是为什么会想做发明家或者想做演员啊？是不是很喜欢看戏的你？ 不是，因为我有 有个女生啦，佢就叫我做演员，因为我扮得好似，因为有时玩游戏咧，我就吓一跳，趴咗落地下。 哦，所以佢哋就觉得咧，啊，如果你做戏嘅话都几好笑噶喎，系咪咁样啊，谦谦？ 系啊， 好啦，咁啊，谦谦咧，原来佢嘅梦想咧，想做呢个演员啦，同埋呢个发明家啦。咁又想问下身边嗰两位咧女同学究竟系点样？因为其实我见到你哋两个都好开心啊。好啦，不如咁样啦，阿哈哈同我讲下嘅就系，你知唔知道咩系梦想，同埋你嘅梦想又系乜嘢啊？ 我嘅梦想系你想去达成嗰样嘢，你会去做嗰样嘢，尽力去做嗰 样 嘢。同埋我嘅梦想系做厨师同埋做歌手。 歌手啊，点解会想做厨师同埋或者系想做歌手嘅？你唱歌系咪好好听嘅？ 唔知。 好啦，嗱，咁如果系想做厨师嘅话，咁你又最中意系咪会唔会因为平时少都好中意食嘢噶？ 唔系，我平时系因为我成日整啲甜品啊，俾爸爸妈咪食，佢哋都话好。 你已经识整嘢噶啦，咁你最叻嘅甜品系乜嘢啊？哈哈。 最叻嘅甜品系整布甸。 哇，咁系咪会成日整俾爹哋妈咪食噶？ 有阵时会叫爹哋妈咪帮手，因为要开火。 咁样几好喎、啊！我都希望第时咧，你可以梦想成真，可以做到一个好嘅甜品师傅、啊，好唔好啊？ 好。 好啦，咁啊，哈哈同你倾完偈之后嘅话咧，又想同阿菲菲倾下偈啦。菲菲你好， 你好， 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嘅愿望又系乜嘢呢？ 警察， 想做警察啊？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点解呢？ 我想捉人。 想捉人啊？即系其实咧，就觉得喺社会上面， 揾一下佢。 即系社会上面有好多啲坏嘅人啦，唔好守秩序嘅人啦，咁你都系希望咧就可以警恶惩奸，系咪啊？好啦，嗱，咁其实咧三位都分别同我哋讲咗咧你哋嘅愿望之后咧，当然啦，愿望就系我哋未来大个嘅时候咧嘅理想啦，或者系希望啦。其实咧都好想问一下嘅就系有冇谂过自己要点样实现嗰个梦想咧？不如阿谦谦同我哋讲下。例如你话你自己好想做演员啦，咁会唔会系就平时会睇多啲人哋嘅演出啊，又或者会睇多啲嘅电影啊咁样，有冇做？ 睇多啲电影，学翻佢啲动作。 咁你会中意睇啲边类型嘅电影啊？ 咩都系， 乜嘢都中意睇， 除咗鬼片， 除咗鬼片啊。是不是因为你好怕，你是不是很怕鬼的呢？ 最怕鬼。 最怕。那即其实你有 位。不是不是少少怕啫。 少少怕啫。 如果我发梦发到鬼我一笔。 你会为你自己的梦想就会做好准备的，是不是谦谦？好啦，嗱，咁当然要问一问咧，就系下下啦，哈哈。咁你自己咧，嗱，因为你话你好中意做呢个甜品师傅啦，咁有冇话即系平时都会去睇多啲书啊，或者会去上网度睇下人哋去点样煮嘢食啊咁噶？ 我有睇过人哋有整好多嘅甜品，如果我觉得嗰样嘢真系好神奇，我就会同妈咪讲话，妈咪我真系好想食呢个，系咁话咧，我要整，我要整，我要整。 啊，哈哈，我听到咧就似乎咧就都会同爹哋妈咪咧一起会系分享啦，有关于你自己煮嘢食啊，或者系整甜品噶、哦。咁其实咧，你会唔会发觉咧，同爹哋妈咪有冇讲过你自己嘅梦想，第时大个系想做呢一样嘢噶？佢哋支唔支持你啊？ 我同佢哋讲过我有啲咩梦想，但系歌手就未讲过。 啊，歌手就未讲过，点解呢？ 因为我嗰阵时未谂到做歌手。 咁你觉得呢，如果你真系要话俾爹哋妈咪听你想做歌手呢，佢哋会唔会支持你啊？ 我谂佢哋应该会支持。 我会应该会支持啊，嗬，系啊。咁你会唔会喺呢一方面度会做多啲功夫啊？例如会听下歌啊，又或者去学下唱歌啊？ 我日日都会听歌。 日日都会听歌啊？中意边个歌星啊？咁你？ 邓紫棋。 啊，咁有冇一啲佢嘅歌你会好中意噶？乜嘢都中意。 全部都中意。 全部都中意啊！第时希望都可以佢咁啊，佢唱歌好好听哦，嗬。是不是好啦，咁我希望你第时梦想成真啊吓。好啦，咁我到菲菲啦噃。咁你就话咧，第时咧想做呢个警察啦，做女警啊吓，非常之志气高啊。咁我想问一下啦，咁你自己又为你自己嘅梦想咧，有冇做出一啲嘅即系准备功夫啊咁样噶？你知唔知道体能要好好噶、啊？即如果你要做警察，你要拉人啊，系咪啊？咁你会唔会又去跑步啊？要做运动噶？你 嘅跑步好好啊。 哦，除了跑步之外的话咧，仲有冇做啲咩嘅体能训练噶？你自己 有跳绳。 跳绳。 巴西跳绳。 嗯。咁你系冇中意运动嘅咧？ 系。 嗯，好啦，咁啊，头先我同阿哈哈就问咗佢啦，就问佢话：哦，如果就算第二时做啲咩都好嘅话咧，相信咧就系屋企人咧，爹哋妈咪都会咧就系好支持嘅。咁我又想问一下啦，谦谦啦，有冇同爹哋妈咪有讲过自己嘅梦想或者第二时大个咧想做啲乜嘢？咁爹哋妈咪有冇啲咩意见噶？ 冇，但系我今日可以问一下嘅。 嗯。会唔会打算都要觉得要有爹哋妈咪支持嘅话咧，会比较容易啲去实现自己嘅梦想咧 ？OK 啊， 系咪都 OK 嗬？即系觉得佢哋点样都好，一定会支持自己嘅，系咪啊？好啦，咁又想问一下，好啦，要都要问一问阿菲菲咯。咁菲菲咧，咁你自己有冇同爹哋妈咪讲过你自己嘅梦想系乜噶？ 冇， 冇嘅。咁点解唔同佢哋讲嘅？唔敢啊？点解啊？ 我惊我妈打我。 点解啊？妈咪会锡你嘅，系咪啊？ 因为阿妈有阵时咧，我只系喺度咁样张住脚，咁喺度咁样张住脚放喺阿妈嗰度，阿妈就讲：你唔好整我啊，我打你屁股开花噶，咁样啦。 咁都系因为佢同你讲笑啫，系咪？即系总之咧，就有时你要乖乖地啦，咁妈咪就唔会咩咯，系咪？唔会闹你咯。好啦，嗱，咁其实三位咧都有讲到就系我哋自己嘅梦想会系点样啦。咁会唔会希望到第时大个嘅时候，真系能够做到自己嘅理想啊？你哋有冇信心能够做到先？ 有 咁样咧，就要由而家开始咧，好好地去为自己嘅理想咧，为自己大个嘅时候咧，要做到啲咩嘢嘅话咧，要俾心机咧，做好啲咯，读好啲书，可唔可以应承莎拉姐姐啊？ 可以， 一于咁话。好啦，咁啊要再次多谢晒菲菲，要多谢晒哈哈，同埋要多谢晒谦谦，希望你哋都梦想成真，好唔好？ 好， 耶、yeah, ，拜拜。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你好嘢啦！你拜雨神啦，所以 系啊，拜到红雨啊， 警告， 一定系你啦， 唔使翻学啦。 啊，黎罗河博士， 你喺边度拜啊？啫、啊， 去咗黎罗河嗰度拜， 偷偷地系咪出咗去，跟住插三支香，我都知你嘅窿嘢。 啊，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送到悬挂，25度气温，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时间到今日1点，搭半之后翻嚟，我哋就会女中医， 冇错啊！哇，一阵间千祈要留意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上午10:4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上午10:30左右收到长洲有水龙卷报告。教育局宣布，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下午校今日下午停课，正在上课的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应该继续上堂，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好给学生回家。立法会今日将会恢复二读辩论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自由党主席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说，自由党预料会投反对票。他指出，在取消对冲之后，或有机会破坏劳资关系，亦都担心或有雇主会将雇员转为合约或者外判制等。他又认为疫情下经济不景，任何措施如果增加雇主的经营成本，都可能会令部分商户结业。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就话，劳工界争取取消对冲已经有20年，希望尽早通过修例，更好保障雇员。他又相信取消对冲之后，劳资关系会更加好，雇主为免有额外的承担，炒人前会审慎考虑，亦都不相信雇员为短期利益而搏炒，因而影响自己的履历。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说，大部分获公屋编配的申请人会用尽3次配屋机会，为加快流转建议减到2次。 他又认为住在不適切房屋的人对公屋的需求较为迫切，建议为他们设立另一条轮候队伍。房委会委员兼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说，现在平均轮候公屋的时间是计算第一次获配公屋，因此即使将选择机会减到两次，也都未必可以缩短轮候时间，但相信可以减省相关的行政工作。对于是不是为住在不適切房屋的申请者另设轮候队伍，招国伟关注何谓不適切房屋，认为实际執行的时候审查难度可能较大。他建议参考家有长者优先选楼计划的做法，可以早半年获编配单位。有报道指，行政会议寻日抽起公务员加薪议程，或会留待新一届政府处理。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话，据他所知，当局原定寻日就公务员加薪问题拍板，同局方约好今日会见公务员四大评议会，随后亦都会见另外四个工会，但有关会面而家取消，他对此感到突然。冯全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公务员加薪问题有政治考虑，对新增政府未必是好事，期望现届政府尽快处理好有关的问题，令公务员团队为新一届政府实现良好开局。对于有意见领袖批评公务员抗疫表现，冯全忠认为讲法未必公允，他又质疑商界不希望公务员加薪幅度高，因为会令他们面对同雇员分享经济成果的压力。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44点，升313点，总成交金额946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26点，跌1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4升15.8，恒生中国企业77.2升1.3，美团205元升6元，阿里巴巴105.7升6.9，京东集团247.8升9元，快手87.3升2.3，药明生物68.75升4.1，南方恒生科技4.62升1.24。盈富基金22.12升3.2，港交所357.2升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33，瑞士法郎0.975，加元1.255，人民币6.74，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日经平均指数报28,158点，升214点。港金报17,290元，升40元。伦敦金本盎司买入1,846.99美元，卖出1,847.40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个渡轮消息啦。由于风浪较大嘅关系，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啦，由上昼11点开始，总站改咗去沙罗湾就不停大澳嘅。重复多次咧，就系因为风浪较大嘅关系，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喺上昼11点开始，总站改咗去沙罗湾就不停大澳。搭船嘅朋友咧要留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

Beatles 嘅呢首歌曲 In My Life。 好啦，今日好开心啦，每逢礼拜三嘅话，我哋都会喺呢度咧好多嘢学嘅。咁我哋亦都要有我哋嘅好朋友啦 ，Nicole。 Hello， 佢就系嚟自广州中医药大学嘅医学博士。陈圈婷博士 ，Nicole 你好， 多谢晒，多谢晒， 再次欢迎你。嗱，上个礼拜咧，我哋讲咗咧就系失眠啦，今个礼拜嘅话咧就会去到啲小朋友咯噃。嗱，小朋友因为咧就唔识讲嘢，所以好多时候咧，我谂我哋都真系要有多啲呢一方面嘅资料啦，同埋学习多少少，我哋先至可以从佢平时嘅一啲表现里面咧睇到究竟佢发生啲咩问题嘅。我谂好多时候都会发觉咧，就系小朋友咧啲肠胃咧啊比较难搞嘅。 系啊， 系啦，特别系夏天啦，大人都会啦，即系好似冇胃。口啊，滞下滞下咁样，所以细路仔都系会一样噶。 嗯，咁小朋友其实我哋又点样去理解嘅？就系佢哋嗰啲即系肠胃仔啊，咁样会多数会出现啲咩嘅问题，同埋佢哋嘅情况究竟系同大人有啲咩唔同咧？ 系啦，其实小朋友咧本身个肠胃点解咁容易出现问题呢？首先讲天气啦，天气夏天嘅时候，大人又会唔舒服，小朋友都容易唔舒服啲啦。但系佢哋唔识表达咁，再加上咧，其实天生你记唔记得前几集我讲过啊？小朋友系脾肠不足噶嘛，所以咧佢运化功能咧系未完全發育好嘅，但系佢生長發育咧又好迫切，需要吸收營養，咁所以咧其實佢係容易咧喺飲食嗰方面咧出現問題嘅。再加上咧好多新手嘅家長啦，佢哋又唔知道點樣餵養啲小朋友啦，咁啊俾一啲好高營養嘅食物，臨牀上咧我有病人咧係會問我。啊！我係咪可以俾燕窩個小朋友食嘅？講燕窩係咩流感咁樣？我好驚啊，因為我好驚佢個女會過早發育。咁另外咧，有啲比較時髦嘅家長咧，佢又會話啊咩咩好好食喎，我又俾一粒佢俾啲加工食物佢哋啦，肠仔啊咁嗰啲啦。 唔系，小朋友系中意食呢啲嘢。 系啊，香口啊， 我都中意食啊。但系个问题系，其实食得多呢啲系对佢个，即系其实佢而家好吸收噶嘛啲嘢。其实垃圾都可以好吸收噶。 系咪？ 另外咧，其实有一啲研究发现咧，嗰啲味精啊、色素咧，其实影响小朋友情绪噶。咁、所以尽量即系都俾啲天然嘅嘢小朋友食啦。咁、另外有啲家长咧就唔信一啲资讯啦。譬如有阵时有啲。家長會問我啊，而家嗰啲 gluten free 咧，裡面有啲咩 super food 啊，咁樣，即係佢哋好相信呢啲超級食物啊，呢啲 gluten free 嘅嘢啊。咁其實 gluten free 係一個物夫不耐受症嚟噶嘛，咁但系唔系小朋友一定会有物夫不耐受症噶嘛，咁你冇必要搞到佢个肠胃咁敏感啦，因为其实我哋个肠胃咧个肠个内环境咧系应该系有多样性系好噶，即系佢如果佢习惯去招呼唔同嘅食物嘅话咧，咁佢嗰个交际应酬嘅能力就好啦，咁佢嚟到嘅时候佢就 friendly 啲啦，同啲食物，咁又反而大个咗咧，系冇咁容易 敏感、 对一啲嘢敏感啊咁样嘅，咁呢个过敏又另一个话题啦，咁、但系响尤其是慢慢由六个月开始，啲小朋友点样俾一啲食物佢啊，慢慢加落去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一啲好专业嘅指引嘅，大家可以即系注意一下啦。譬如先系一啲单一嘅嘢啦，又或者系有啲家长咧系中意先系蔬菜先啦。咁我有一个病人咧，佢都有经验之谈咧，就系佢话佢系会先俾一啲冇咁浓味嘅嘢小朋友食嘅，即系就算系譬如蔬菜先，跟住系肉啊或者乜嘢，但系佢都会拣啲冇咁浓味先，跟住后嚟先加。 朋友仔介绍俾佢食 咁同埋有個規矩啦，就係、唔可以咧一次過加唔同嘅、先俾佢試呢一個先，咁啊兩個禮拜之後又試第二個啊咁樣，咁啊肯定咗佢係唔會有堆敏感啊，或者係有啲咩症狀表現啊咁樣先，咁就會好啲咯。 即係由單一植物慢慢再加落去嘅話，又可以令到佢嗰啲腸胃裡面嘅菌群，如果接觸咗唔同嘅一啲嘅食物嘅話咧，佢又可以話多樣化啲。呢一個咧就可以話係你俾佢哋一啲建議同埋一啲嘅法則啦。好啦，咁如果有時咧會見到就當然啦，我哋呢一個嘅做法。有好多嘅家長都，正如你所講啦，係咪都會中意嘅？希望會俾佢食一啲唔同嘅嘢嘅話，咁呢樣又即係當別論。但係問題係，如果小朋友冇胃口嘅時間，係咪？ 係 你俾嘢佢食，佢肯食就好咗。但係如果佢冇胃口嘅話， 最九條街都唔食啊！ 我哋又點樣可以知道即係究竟佢即係 發生咩事 咧？發生咩事同埋點解冇胃口咧？ 嗱，其實咧，我哋喺中醫嚟講咧，當個小朋友冇胃口咧，我哋會首先睇下佢究竟佢係俾啲嘢塞住咗個脾胃，令到個脾胃運化得唔好啊？定、還是係佢本身個脾胃？虚弱，所以咧运化唔到食物咧，咁我哋要搞清楚发生咩事先嘅。咁但系如何搞清楚咧？其实喺家长个层面咧， 家長都可以知道。而知道咗呢個有咩咁緊要呢？因為跟住落嚟我又會介紹一啲方法可以幫助下個小朋友㗎喎。咁好啦，大家留心啲下。咁好啦，如果呢脾胃唔好嘅話呢，我哋首先呢會分虛症同實症嘅。實嘅話呢即係塞實咗。OK， 咁首先呢佢可能個小朋友嘅大便啦會有便秘啦，屙唔出嚟啦，因為其實佢根本喐唔到啊。咁另外呢其實可以從佢嘅喊聲，如果呢係塞實咗嘅話呢，係啦，佢呢就會突然间喊好大声，哇咁样嘅，因为佢嗰个痛咧系突然间嘅，同埋比较激烈啲嘅，咁另外咧，佢就中意咧食完饭之后咧就会仲痛多啲，因为你佢都塞落，你仲呃嘢落去啊嘛， 唔通啦， 系啦，咁佢又会食完饭之后更加唔舒服啊，咁样又喊啦，咁样，咁呢个就系实症嘅表现啦。咁另外咧，虚症嘅话咧，佢平时可能个大便咧就冇咁成形啦、烂啦，另外咧佢啲喊声咧系比较虚弱啲啦。咁樣啦，即係唔係 呢種喊聲都幾煩嘅。 係啦，即係佢唔係一啲暴喊嚟㗎，佢係總之個就成日就唔舒服啦咁樣。 扯住喊。 咁另外咧，佢食完嘢之後會舒服咗㗎喎，咁因為你温暖咗佢個腸胃啊嘛，咁。咁另外我哋亦都可以從個小朋友嘅脷嗰度咧睇到嘅。中醫嚟講咧，我哋叫淡紅舌薄白苔咧，為之一條好嘅脷。所以咧，如果嗰個小朋友嗰條脷咧太紅啦，或者太白咧，都係唔好嘅。咁太紅咧係表現為太熱啦。咁有陣時熱咧，亦都係解釋緊佢裡面有嘢塞住咗，所以咧嘔啊。咁有陣時熱之餘咧，佢仲要佢有層好厚嘅脷苔，污糟邋遢咁樣咧。你諗下，如果一個大人有條咁樣嘅脷，佢都唔想食嘢啦，系咪？ 都会冇胃口啦， 系啦。咁所以我哋要谂办法咧，点样去化咗呢个脷苔佢？你可能尝试揾啲沙巾去帮佢抹嘅，但系其实之后佢都系会出翻嚟，所以我哋要谂办法化咗呢个脷苔佢。另外咧就系大便啦，其实咧即系我哋要评估一个脾胃好唔好啦。咁由佢个最终嘅终极产品，我哋就会知道啦，系咪？条生产线运作得好唔好啦？所以我哋都会去考虑佢嘅大便嘅。譬如佢系比较臭嘅、硬嘅，咁我哋就知道佢应该系塞实咗嗰一边啦。如果佢嘅大便又烂啦，或者系冇乜味道嘅，咁我哋就知道佢应该就系虚弱嗰一边啦。 明白。即是话咧，其实再提醒大家嘅就系话有三个辩证法。首先嘅就系由呢个嘅喊声辩证法啦，系啦，定系。仲有个就系条脷仔咯，同埋佢嘅大便嗰度咧，都可以咧就粗略评估到，即系究竟咧系发生咗啲咩事嘅，系咪？系啦，嗱咁如果我哋真系咧发觉嘅就系话有呢个咁嘅情况嘅话咧，我哋有冇啲咩嘅方法，又或者嘅就系即系有冇啲可以帮到手嘅一啲即系嘢，可以等我哋话譬如开奶茶俾佢啊，或者系点样啊等等啦。 其实有嘅，咁咧坊间咧有一啲一包包已经包好咗嘅开奶茶噶，咁其实咧嗰啲系俾小朋友咧乳食即制嘅时候用嘅，咁由于开奶茶本身就系为小朋友而设噶啦，咁所以就相对安全啲，咁但系有啲家長都唔中意，中意一啲再天然啲嘅方法咧。咁我會建議咧，如果有脷苔嘅時候咧，可以俾一啲陳皮啦，跟住焗一啲水俾佢飲。咁其實陳皮咧，佢有健脾化濕嘅功效啦。咁佢理氣啦，等你咧個消化咧會好啲嘅。另外咧就可以煲一啲健脾胃嘅湯水啦。因為咧頭先我哋講過，我哋有一種係虛噶嘛，係咪？咁虛又點咧？咁其實如果佢已經係可以飲湯嘅小朋友咧，你可以煲一啲淮山啊、茯苓啊、白術啊、蓮子呢啲普通嘅健脾胃湯水，咁俾佢飲下咧，都會令到佢個脾胃運化得好啲嘅。 即係如果記住係就係實症嘅時候嚇，就係可以用呢一啲。 實症咧就係要用開奶茶或者陳皮水，係啦。如果虛症咧就用健脾胃嘅湯水。 明白啦。嗱，當然啦，作為小朋友嘅家長嘅話咧，都一定會好中意嘅就係有啲零食啦。咁零食方面嘅話，有啲乜嘢嘅建議？而同埋有啲咩嘅提議咧？我覺得 Nicole 有一啲好好嘅一啲即係大家要注意嘅地方 嘅準備嘅，因為我覺得咧，即係你完全俾佢食，其實就不切實際啦，係咪咁？咁譬如我哋零食分開先啦。嗱，講如果有生冷嘅，譬如西瓜啊，一啲冰凍嗰啲雪條啊、雪糕嘅。 小朋友夏天真的很想吃噶嘛，咁點樣俾佢食又不會令到個脾胃咁受傷害呢？咁我會建議咧，首先零食一定是飯後食噶啦，食完飯先至可以食嘅。另外咧就是因為食飯嘅時候你熱啦，温暖咗個脾胃啦嘛，咁所以你再俾少少呢啲生冷嘢去食咧，那個傷害性冇咁大啦。完咗之後咧，再俾啲熱水啊、熱湯去飲翻咧，咁會好啲咯。唔係話完全唔傷害，但係同你冇做呢個步驟咧，其實係爭好遠嘅。 咁即係其實要中和翻，係 啦， 係 啦。咁另外有陣時你可能會想俾一啲脆口啊、煎炸油膩嘅嘢啦。咁其實呢啲咧，我都會建議自己整嘅。譬如你話薯片啊嗰啲咧，其實都比較高辣同埋好鹹啊。咁但係咧，可以自己焗一啲蘋果片啊、番薯片啊咁樣，或者用啲餃子皮焗咗佢啊，都脆脆地又冇乜味咁樣啦。咁即係頂住檔先啦，咁 食唔食啊？啲小朋友 太麻煩啦！ 咁你同個仔講麻煩，唔好食啦！你咁 哇， 咁係要準備一啲，譬如可能一啲嘅零食嘅時候嘅話，又有冇啲乜嘢嘅提醒咧？力鋪 係啊，咁講翻頭先先，如果油炸嘅零食嘅話咧，我都會建議食完之後咧，如果嗰日真係食咗好多油膩嘢，或者生日 party 食薯條啊，都唔係你可以揀煮唔煮俾佢食噶嘛，係咪？咁我會建議翻屋企咧飲翻一杯菊花水啊。咁樣啦，咁如果上次有聽貴醫師嗰個嘅話，咁啊自己記得係咩菊花咯喎， 係白菊花， 係啊，係白菊花。 我呢一世都記得嘅，因為我答錯咗，我話黃菊， 好留心上堂。咁好啦，答回應翻阿麗瑞頭先講先。咁零食嗰方面，我都有啲心得想同大家分享下啦。因為咧，喺臨床上嘅經驗上咧，一般我係絕對唔建議小朋友食朱古力嘅，因為咧，即係我知小朋友係好中意食甜嘢嘅，但系甜嘢有好多选择啦，譬如橡皮糖啊咁样啦。咁但系咧，朱古力系我一定唔建议嘅，因为咧好多时咧有啲小朋友，其实佢饮两下冻水，佢就会好容易咳噶啦。咁但系食咗朱古力之后咧，這个咳咧好容易化热啊。然之后咧，佢啲痰咧会变到一痰痰咁咳住喺个肺度，咳咳咳咳咳咁，好辛苦，同埋会引起又容易发烧啦。咁另外咧就系讲开咳嘅话，都有个心得想同大家分享，就系如果小朋友有咳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佢个大便要通，因为喺中医嘅理论咧，肺同大肠系相表里嘅，所以咧大便通咧个肺气先至可以干咧，佢先至唔会咁样咳落嚟嘅，咁所以咧，如果响小朋友咳嘅时候，我哋要一定要令到佢个大便咧可以通畅到，咁就会对佢个咳咧又会容易好翻啲嘅。 有冇啲咩方法可以教下佢哋咧？ 有噶，其实咧如果家长咧想帮下小朋友嘅话咧，可以用一啲譬如平时佢有用开嘅润肤油啦，系小朋友有用开，咁然之后咧可以用作为一个介质啦，然之后咧搓热妈妈对手啦，妈妈搓热对手，然之后咧。加啲润肤油，跟住咧就喺个肚脐开始咧就顺时针向外打圈。其实有啲有经验嘅妈妈咧，佢甚至会同我讲话，医师我直头 feel 到嗰个 poopoo 咧出紧嚟，即系佢推到个 poopoo 噶啦。但系大家唔好嗰个意识系我要去推嚿 poopoo，即系你做呢个动作得噶啦，即系。温柔啲， 自自然然 推到就推到，冇推到都唔紧要嘅。呢个动作已经系有帮助到个大肠蠕动噶啦，咁样咯， 非常之好嘅一个分享啊吓。咁但系其实仲有一样嘢嘅话，虽然我哋嘅时间就唔系好多，但系我觉得咧就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嚟嘅，就系话准备食物嘅时候嘅话，记住形状都好重要噶，系咪啊？ 系啊系啊，因为咧我一定要提一提大家啦，千祈唔好俾一啲球形嘅物体咧俾小朋友自己食啦。譬如食物盒里面咧，唔好摆嗰啲水泡饼啊、鹌鹑蛋。摊子嗰啲啦，系啦。如果真系要摆嗰啲咧，先切一半先，因为小朋友一路食一路挂住玩嘅时候，其实好容易会碌咗落去，佢唔识得点样算噶啦，跟住咁咯，咁就有啲危险性咯。咁大家一定要注意下。 多谢晒 Nicole， 今日同我哋讲咗嘅就小朋友嘅肠胃啦，亦都学咗好多嘢啦。咁啊，希望咧大家都路路畅通。我讲紧小朋友出入平安。多 谢 Nicole， 多谢 晒， 多 谢晒，拜拜。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记住 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风流在海角， 同谁朝遇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迎接。 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下《风骚快活人》，有呢首歌曲《前》。红色背景的信号仍然悬挂，十二点新闻之后回来由客家婆来了。 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始终不忘信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一天，寻望者跑事，在这狮子山下冲刺，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 中午十二点钟，先听听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因为会令佢哋面对同雇员分享经济成果嘅压力。南韩过去一日新增超过13000宗新冠确诊个案，最大部分是社区感染，累计超过1818万宗的确诊。单日通报确诊的数据是自1月26号以来确诊个案最低的星期三。新增6名的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4000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114人，连续12日低过200人。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大埔同大屿山更加录得7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密云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98点，升366点，总成交金额99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26点，跌108点。 部分活跃港股继续噶。腾讯控股384.6升17蚊，恒生中国企业77.44升1.52，美团206.6升7.6，阿里巴巴106.8升8蚊，京东集团248.6升9.8，快手88.1升3.1，药明生物68.95升4.3，南方恒生科技4.69先四，系升1.46。盈富基金22.16升3.6，港交所358蚊升5.8。外围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9.863，瑞士法郎8.052，澳元5.65，加元6.254，新西兰元5.07，欧元8.3838。每百元对港元5.8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77。已经平均指数报28,202点，升258点。港金报17,290蚊，升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6.38美元，卖出1,847.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纪元对出。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星辉豪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水窝就挤塞，特别去大埔方向龙尾去到白牛石，去锦田方向车龙排到去平朗对出。咁而家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揸车朋友要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红磡星誉门二座、上水太平村平溪楼、尖沙咀海港城海运大厦三楼 LCX 34号铺、奇立白村、铜锣湾边灵顿街9-11号、灯笼角地下 C2 号铺 ATAS、 筲箕湾东大街22号安利鱼蛋粉面、湾仔港湾道1号香港君悦酒店大堂、君悦咖啡厅、将军路 Popcorn 商场1楼 F10 号铺大将、鲗鱼涌太古城耀星阁地下 G1010 号铺 Five Coffee and Pancake、 鲗鱼涌太古城中心3楼315号铺饺子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期， 长衣跌落悬崖，被水流冲到岸边，随从罗索就将昏迷不醒的长衣救上岸。他发现长衣不但断了尾巴，连胶珠都不见了。究竟他们能不能够逃过仙师傅的追捕呢？ 国剧830预交期，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 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啊，找钱找钱吓， 找钱啊！ 客家婆啊，我想请问咧，客家婆唔坐我哋两个，客家婆、啊、 所以咧，我做咗啲嘢，我喺呢度咧，我写一封道歉信。 你读下你读啊！ 你系冷人哦、啊， 你系边个啊？ 你系边个啊？ 马少强。 马系咪教紧嘢？ 马少强， 你自己名字都讲唔清楚。 你未读之前，我想。徵詢啊，客家婆可唔可以講呢、這個天氣最新嗰個警告啊？客家點講啊？ 逢石見交見啦，落太歲一見交見啦咧，都贏家啦嚇，太遲交一少時咁。 O K， 係啦，就是、紅色落雨嘅警告啊！暴雨我唔識講，係、嗯、 因為咧上個星期咧，我覺得咧真係好遺憾。因为我结识咗啲坏分子咧，搞到我咧， 你结识坏分子， 坏分子系咪讲我？系咪讲我同学？ 系佢同你，佢学咗你先就变坏噶噃。你唔好将啲说话倒转嚟讲。 将啲元素推落我度，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黑咗啦。 咁你读啊，你读啊，你讲啊。 好， 咁啊，庄麦佳见啦。 挨肩中客家婆，挨系马少强，挨德崔利，挨帅。挨讲一声对唔住，希望你大眼又大亮，大眼不记小强过，以后呢靠你多多帮挨，空啲挨， 空啲挨咩嚟噶？英文嚟噶？ 唔系， 叫空啲挨， 咩叫空啲挨？ 即系看睇住我， 我看电牙， 系咪阿群姐教你噶？ 梗系啦， 群姐好嘢。 系啊，佢改我篇、哦。 你做客家哦，原来客家话补习，你参加咗补习班，几 好喎、啊。我写一封一个月啦。 系啊，我写一封道歉信俾佢，佢话系咁查查，唔系客家话冇咁讲 啊。唔系咁讲噶， 系啊。嗱、啊，我本来咧就系话，哇，尊敬嘅客家婆老师大鑑。佢話客家話冇老師噶，查查 都係。客家話點講啊？ 先生， 哦， 係啦，你叫先生嘅，冇老師嘅。 大鑑，你睇我真係幾有禮貌，佢又查咗。 喂，呢個影就咁睇我哋嘅。 查咗，哇！我真係俾佢， 佢又唔講大鑑係嘛？ 係啊，冇呢啲嘢㗎，因為 你諗我幾尊敬你。 啊，俾我睇下。 嗱， 我讀一次啊嚇，你佢阿群姐嗰封。 係啊，嗱，呢啲全部都係譯音嚟。 你俾你，咁你俾你。 阿群姐咧，群姐就係我哋門口。位同事，但佢客家话咧都正嘅， 因为每一日翻嚟，我见到群姐，我就非常之开心，因为咧佢就会同我用客家话系咁讲嘢，跟住咧翻嚟嗰啲同事咧完全咧， 唔知 全部都系问号，但系我哋可以讲好多嘢，但系完全冇人知道我哋 讲 乜。 系啊， 好啦，尊敬诶客家婆马少强用最诚恳嘅态度向客家婆道歉。望太阳要太亮，太阳不记少强哥。跟住呢度咩啊？以后啊，二嚣咧都爱躲，二都爱躲躲傍疮癌，客家婆爱看见癌。 但系本来我有两句系咁嘅，佢查咗啊。 边两句？ 望老师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客家婆照我啊，即系烧死你自己啦。 照亮。 哦，原来你咁黑心嗱，即系 又 隐藏啲咁黑心嘅事。 系啦，咁啊，群仔又查咗佢，查佢烧乜鬼自己啊咁样。 咪咯，你道德歉嘅话，你就 群仔好有老师 feel 喎。 系啊， 好啊， 多谢啊， 群仔。如果系咁嘅话，我就同你哋上堂啦。 好啊， 好啦，今日咧就系因为有鉴于就上个礼拜咧就客家婆俾你哋两个欺负。 有咩？ 我唔敢讲，系啦，我唔知啊。 系啊，你哋两个玩得好开心啊！ 我哋嗰啲叫做自己改宝嘛，系咪？自己交换改改宝 啊！互相 上个星期好似天气好差，话客家婆翻唔到嚟啊嘛。 系啊，佢翻咗嚟嘅，有翻。 但我唔记得客家婆收尾点解会走出嚟，我唔记得。 因为你哋两个喺度玩咯，跟住你又跟佢衰啊嘛，衰埋一堆 堆跟我啊， 因为系你系避组，衰之避组。追帅出轻易， 你系追帅啊 ！Top of the 帅， 系 Top of the 帅， 几多帅啦？得追帅轻易，我今日讲一次， 帅啊！ 追帅系 追帅啊！你 追帅系 系啦，佢都衰噶啦，即系几多黑帅啦， 系 几多黑帅啦， 几多黑帅， 系啦，他那追帅轻易 啊， 他那追帅轻易， 追帅系危， 系啦，冇错， 帅仔， 我讲三次， 追帅系危，追帅系危。追谁系噶？ 冇错，好人，你过嚟一百分得啦，今日唔使上 堂。佢今日好顺利喎， 梗系啦。 佢今日啲吓好卑躬屈膝。 佢上个礼拜你知唔知啊？客家婆一路行离开香港电台嘅时候，个呕血啊，成地都系血啊！ 我有后着嘅啲嘢。 好啦，既然系咁嘅话，今日客家婆要教嘅就系同学们嘅不良行为， 佢最多啦， 系 两大张最多啦。 自己讲一个，小张张 偷懒， 偷懒都唔算系啊。 不良行为啊， 不良啊， 冇礼貌， 冇礼貌一定有啦。你哋两个最叻啦， 偷睇咯， 冇礼貌真系分好多种噶噃。 冇礼貌， 系咪啊？唔尊重老师啦， 我尊重。 首先我想问，你每一答即系每一个系有几长啊？几多个字啊？应该话 三个字又好，两个字又好，系啊，好多噶。不良行为作弊真系出猫啦，讲得好，或者好叻，你好即刻有一分。 OK， 仲有咩啊？ 作杯， 欺凌。 欺凌同学系咪？呢、這个唔算。 哇，咁恶劣都唔算， 因为冇影响老师嘛。 系啊，我呢咪你唔 讲粗口 啊嘛？ 讲粗口 诶有喎， 系啊，吓讲粗口， 讲大话， 衰人系好叻啊！ 讲大话， 讲大话，讲大话都唔听话啦，我觉得系。 佢女同学又男厕。 哦，呢啲好小事啫， 小事啊， 系玩啫， 或者我扮俾人推入女厕。 你哋不如讲下，你哋细个读书嘅时候有冇啲咩不良嘅行为曾经被记过小过噶？ 我冇， 你冇啊？ 但我见过有啲同学仔咧夹粉要玩，即系玩另外一个同学仔咧就除佢条裤咯。 哇！ 男校里边， 小学 我冇粉啊， 小学定中学啊？ 中学呢个好正常啫，男校一定系咁噶啦。 哇！但系问题系会唔会要梦想一个阴影噶？ 嗱，呢啲行为咧，我觉得应该系 form three 之前系嘛？ 系咪啊？ 系啊， 仲有少少，仲 有啲童心嗬。 系啊 ，form three 之上就开始唔会嘅。 点解分水岭系 form three 啊？ 因为 form three 仲系死僆仔咯，真系啊！方科就大个啦，玩第二啲嘢啦。 咩嘢啊？银英 咩嘢啊？ 我话咁你咧 咩嘢？ 唔系你问嘛？你使乜咁样对眼？ 我头先咪用客家话问你银英而银英。 好奇怪，佢反住猪肚嚟料噶啦。 头先道咩歉？ 都唔知佢做乜嘢。 系啊，嗰头道歉。 佢个样几恶头先咩啊？你而家咩手指笃笃咁？ 咁我都唔差。我望佢个样，我都 呢个 都好唔友善。 挨出嚟，挨晒。对唔住， 你不如录咗佢啦。 哦，你曾经试过有啲咩嘢啊？喺学校不良行为， 追啊追，追嚟追去啊，推 系啊，学校唔准跑噶。 系啊， 我都系唔系 好多学校都唔准一走咧，嗰啲风纪员就唔好走啊。 系啊，我听我啲小朋友讲嘅，看见啦打中嘅，而时有时要打中 freeze 啊， 硬到啊咩？我冇咁样噶喎。 有， 我 哋 而家系唔准喐噶。 我哋都冇，不过 如果你饮紧汽水点啊？佢停止 咯。人哋 cool 咪就系话咯，如果食紧个鱼蛋咁样，吞咗落去， 系啊，所以我都好危险嘅。 我的意思是学校这样很危险。 是啊，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要 这样 做。你要他们突然停止这样，是吧？真的 OK。 下次问一下校长为什么有这样的校规。 好了，其实现在有些不良的行为都有很多，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的。例如就是你们学校如果是男女校或者你们男校都好，有没有头发是有一些的不同的 规矩 的？ 有啊， 不可以染金毛啦。 我 们 没有。 一定不得啦。 我哋得， 唔准冚耳仔， 头发长得啊， 头发唔准冚。 我哋 长条发到顶 得啊， 结长啊， 唔系因为老师咧对某啲学生咧已经放弃啊。你中意咧有你咧有你。 我讲真噶，留好长头发都得噶， 唔得噶。 你要系咩啊？你嗰时有几长啊？ 我有 几 长？ 腰咁长？ 八寸咯，留到。 哦， 我嗰间 唔 得噶。 你嗰套， 你同我一间噶嘛？你系九龙，我香港唔得噶。 得噶，我俾啲校刊嗰啲相你睇下，个个长发披肩噶。 我暗上先啦吓，所以咧其实 我入啊得冇嘢。 系啦，留长头发其实基本上系唔得嘅，女仔都系噶，有时好多 女仔都系。 系啊， 要 扎 起 啫 嘛， 扎 唔得， 扎孖辫啊。 有时好长头发嘅话咧，佢就会叫你嘅，就希望你可以剪短噶。 女仔都咁样，又 或者 要女仔要剪短头发。 我净系知，我净系知女仔咧。那些主任会度他的裙子塞上几 有 寸 有、啊、 我是男校 是、 啊是 啊、你当他是女仔那他是女仔他不动到男 校他男校真的很难 你是不是傻上脑、啊、 你男校你穿条裙回来 苏格兰裙行不 行、 啊、好了总之就有些是不可以的尤其是男校、就是尿床条法 尿 床条法是的雖然咧就係阿小強強話佢嗰間學校可以啦，係啦，咁我就唔知道你嗰間係啲乜嘢嗰啲乜野雞學校。 唔係啊，佢間好噶。 嗯，但係點不知有啲唔好嘅學 生。不過收個野雞學生啫嘛。 始終都有啲唔好嘅學生嘅。 嗰個學校唔係野雞，佢個學生係野雞。 係冇錯，好啦。破狗又嚟啦，好啦，第二题啊吓，当然呢啲系不良嘅行为嘅话，就系唔交功课，唔交功课。 教 共科 共科 系啦， 科啊， 再共科咁请咯，咁样有冇做过功课未啊？嗱，唔交功课啊，都好不良。 罚啲咯，可唔交功课？ 都会噶，要你要再交翻。 都唔记得。 好多时候嗰段时候就系咁样啦，都得嘅。 你有冇少欠交功课啊？ 有冇啊？ 梗系有啦， 经常啦，系咪？你都唔做， 从来都冇交过。 嗯，系咪啊？ 有交。 咩叫功课都唔知？系咩？物嘅系共康而点啲？ 冚咩？ 哦，呢一個睇得難唔錯。好啦，跟住你頭先咧就阿小強強有講過啦，呢個就係咩啊？頭先你話出貓係咪？出喵， 出喵， 喵， 出喵。 我直头直译啊，出喵， 出喵， 出喵。 构思嘅时候出喵， 出喵。 我真系唔敢，我从来未试。 我都唔敢。 你装隔篱啦。 唔会啊，唔识做瞓觉。 唔识做，我唔敢，我宁愿唔合格。我系唔敢，系啦，你会嘅咩？ 会噶， 一定会啦！你特工队添啦，系啊， 伸直条腰咯， 你直起座去望下， 系啊，梗系坐直啲啦。 好嘢啊吓 ，OK 好， 好 啦，仲有 嘅 就系咧，嗱呢啲又系唔好嘅，全部都唔好嘅，今日嗰啲，例如 叫大家唔好做 嘅，系啦，冇错。咁有啲同学仔嘅就系都系咁嘢，你推下我，我推下你咁样， 一定有啦， 打交，打交，打交，嗱就重复一次吓，尿床条法， 尿床条法， 唔教功课， 唔教功课， 出。喵 出喵 打搞 打搞 好啦，去到第五个咯，就好似你哋上次咁样啦吓，唔听话， 唔听话 系啦，就唔听话啦。OK， 叫你行你又行，叫你走你就唔走咁样，系咪就唔听话？ 我以后唔会噶啦，我改咗啊。 系咩？头先你 加呢一秒开始， 哦，头先望我嘅时候，我又凶我咁样，嗰啲唔系 过咗去啦，老师 系咩？好啊， 答衰你， 好 对唔住。 好，得够啦。第六啦，呢、這个一定系唔得嘅。但系我知道咧，就系你曾经同我讲过，你有做过就系摄影仔。 咩摄影仔啊？ 食烟仔啊？ 摄影 仔啊？有啊有 啊，好鬼曳，唔好做啊呢啲嘢。好啦，跟住第七咯吓，驳罪。你最叻啦！ 点样讲啊？点样讲？ 驳诶，跟住驳灾， 驳灾啊！ 灾 啊！ 驳灾， 驳灾 系啦，就系驳嘴啦。 我唔叻噶， 你叻，你简直就系你认第二，冇人认第一啦，系咪？驳灾， 姓梁嗰个就 咧，饰演就系驳灾。 姓梁嗰个乜嘢啊？你想讲咩啊？姓梁个咩料啊？ 我突然间同佢有眼神接触， 你讲多一次。你讲多一次，头先你话我咩啊？ 死我 衰！ 你讲多一次，头先你讲咩啊？ 我唔记得。 好，第八个冇礼貌，猫狸猫， 猫 狸猫系啦。咁啊，见到老师嘅话就梗系要叫人啦。 啊，呢个真系应该做。 系咪啊？有啲同学就唔会嘅，你都冇啦。你见过我，你都冇叫我啊黑假婆就 有啊， 我有叫 猫狸猫吓。去到第九啦噃，上堂嘅话咧就最弊嘅就系唔专心、唔专心。 啊，瞓觉都系。 系啊，所以 唔 专心， 专 系啦，唔专心，或者就系你话嘅就系衰木瞓觉。系啦，就衰木。好啦，对最后尾咯吓，就是你哋上个礼拜两个都做得非常之好嘅一个示范嘅，就系唔尊重先生。 咩话？咩话？ 唔尊重先生。 你点解系都要闹闹？即系抄翻啲嘢讲啫，老师。 因为我记仇。 我已经同你道咗三次歉啦。你最后你都要系都要讲。 讲得讲得。 讲一次，唔尊重先生。 唔 尊重先生。 先 生。 好啦。 好，重复一次，第一留长头发， 留长头发， 唔交功课， 唔交功课， 出猫， 出喵， 打交， 打交， 唔听话，食烟， 食烟仔， 驳嘴， 驳嘴， 冇礼貌， 冇礼貌， 唔专心， 唔专心， 唔尊重老师， 唔尊重先生， 先生。 好，一阵翻嚟嘅时候系咁。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都要化验过，形状要避免冠状。叮当，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避风，日日是频来对望。I think it's your joy is coming on, you know。无办法按伤工作在家中、yeah、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哦、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你自己的 Halloween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能引起昨夜何飞在大堂，除了你说笑 with me, you with me, yeah。 My eyes are high, while they sip on my ties, sitting on the beach, where we feel the breeze。 冰箱敢喝冷藏，饮杯沙冰冷冷藏，你笑 with me, you with me, yeah。 连自爱也需管理完先收。 你记错嘅， 好啦， 你记错嘅， 好就整下自己个铃钟啦，唔该，你系咩？ 对唔住， 对唔住后，好啦，同学们， 你老师就系咁嗌，同我讲对唔住，对唔住， 系 衰嘅你，我就唔嗌你，你嗌咗我都唔嗌 你， 你 个心肠几黑嘅， 系啊，你而家自己讲咗出嚟， 毒啊， 好啦，第一题，电影《监狱风云》 对唔住 嘅法。发哥的金句小张张，我大声不代表我乜嘢啊？ 猫狸猫 非常好。第二， 呢个我唔使叫啊！今日 郑伊健以乜嘢有形见证？小张张 尿床尿发。 第三题， 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我以后唔 夹，你叫罗拉千啊，知唔知？你有阴谋，你唔好咁快讲出嚟。 当年影星游百年立，患上肺癌拍片，小张张 唔识签点算咧？ 佢话叫大家唔好食乜嘢啊， 唔好食食烟仔， 食烟好好。第四题，专注嘅相反词即系乜嘢？ 当 小强强唔尽善非常好啊，好啦，有一套嘅泰国嘅电影， 罗拉衰啊你！ 你不如叫罗拉衰啦，攞来帅，快啲唔中点啊！唔讲小张张，乜嘢叫做乜嘢特工队啊？系 出喵 出喵。第六题，普通话回嘴啊，即是话你系小张张。 驳嘴。 系啦，有啲人就放弃啦吓。最后一题啦，形容嗰啲电线啊翘埋一齐啊，会讲话佢哋乜嘢？ 打交， 打交系啦。如果你叫只狗撕佢， 挨晒， 话佢 挨晒， 唔听话， 好啊， 仲有唔尊重先生， 仲有咧，仲有咧。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上午10:4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带嘅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大埔同大屿山嘅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天文台话，上昼10:30左右收到长洲有水龙卷报告。教育局宣布，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下午校今日下昼停课，正喺度上课嘅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喺安全情况下先至可以俾学生翻屋企。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现正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的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详情可以致电2835-1473查询。天文台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停课，小一入学统一派位学生注册日期将会由今日同听日顺延到听日同星期五。立法会今日将会恢复二读辩论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自由党主席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说，自由党预料会投反对票。他说，在取消对冲之后或有机会破坏劳资关系，亦都担心或有雇主会将雇员转为合约或者外判制等。他又认为疫情下经济不景，任何措施如果增加雇主经营成本，都可能会令部分商户结业。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就话，劳工界争取取消对冲已经有20年，希望尽早通过修例，更好保障雇员。他又相信取消对冲之后，劳资关系会更好，雇主为免有额外承担，炒人之前会审慎考虑，亦都唔相信雇员为短期利益而搏炒，因而影响自己嘅履历。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说，大部分获公屋编配的申请人会用尽三次的配屋机会，为加快流转建议减到两次。他又认为住在不适切房屋的人对公屋需求比较迫切，建议为他们设立另一条的轮候队伍。房委会委员兼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说，现在平均轮候公屋时间是计算第一次获配公屋，因此即使将选择机会减到两次，亦都未必可以缩短轮候时间，但相信可以减省相关的行政工作。对于是不是为住在不适切房屋的申请者另设轮候队伍，招国伟关注何谓不适切房屋，认为实际执行的时候审查难度可能较大。他建议参考家有长者优先选楼计划的做法，可以早半年获编配单位。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97点，升366点，总成交金额1,01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26点，跌1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8，升17.2；恒生中国企业77.48，升1.56；美团206.2，升7.2；阿里巴巴106.8，升8蚊；京东集团249蚊，升10.2；快手87.95，升2.95；药明生物68.55，升3.9；南方恒生科技4.69，系升0.46。盈富基金22.16，升3.6；港交所358.2，升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6，日元133.12，瑞士法郎0.975，加元1.255，人民币6.675，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日经平均指数报28,196点，升252点。港金报17,29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26美元，卖出1847.77美元。香港

我而家、 我警告你，每次学堂大扫除你就肚痛，你入厕所，次次都同学整好晒，你就话冇事，先至要行出嚟。我咧有理由怀疑你讲大话，我数三声，你即刻出嚟啊！ 哎呀，打到第189排，而家要 出， 得啦，而家敏感，出嚟，就出嚟。哎呀，阿 Sir 啊，屙到一半你窒住，而家稳稳地。 咪行住 咩啊？ 点解个厕所一点味都冇噶，臭味都冇噶？你根本唔系肚饿，你到底匿响厕所做乜嘢？你唔讲，阿 Sir 可以将你隔扯。Understand？ 阿 Sir， 你冇患 COVID-19 啊？人哋话患完啲嘢闻到臭味。我自己闻到死，好臭！你闻唔到咩？会唔会你个鼻有啲问题咧？其实 ，shut up！ 你个裤袋收埋啲咩？攞出嚟！ 唔攞得， 即刻攞出嚟！啲事已成我的， 落啲事成电子书咯。哎呀哎呀，边个而家打嚟？哎呀，金劈啊！走啦！ Come in， 魔灵 Sir， 冇人叫你坐，企喺度。 Daddy 啊，你唔好成日咁啦，都冇人，我系你个仔啊嘛，你唔好似真系 咁啦。你估我咁样扯个喉咙又好舒服咩？企喺度，啲事成攞到。 Yes Sir。 嗱，由于你屡犯校规，我决定夹走你。 Come on， Daddy， 有咩唔啱就讲到啱咯，使唔使夹走咁大镬、啊？ 你即刻办退学手续。然后即刻执埋啲嘢走， 阿 Sir 执 完嘢，跟我上天台，有嘢同你讲。 阿 Sir 啊，有乜嘢喺度讲？我学你啊，讲嘢。反正你要走啦，天台又冇 lift， 我唔想硬上去啊。阿 Sir， 叫你上天台就上天台啦，梗系有啲重要嘢同你讲啦，傻仔。 因住入心脏病发啦，咁讲嘢。我明啦。你系咪又叫我上天台三年又三年嗰啲咧？ 咁你想唔想啊，仔？ 啊，想啊！到时我第一份人工，古惑仔有一份，正啊！ 入嚟。 红姐啊，你好啊，我系 厕所塞咗，搞掂佢。 哦，系。 砌。 系。唔通呢个就系、是？大家姐，红姐好大喎、啊，真系啊！ 华子啊，华子， 系，喂，万哥，系咪红姐有大单嘢要我帮手啊？ 系啊， 得，我攞埋啲工具先吓、 啊，攞个篮得啦。 吓、啊，喂，万哥，唔系啩？你哋古惑仔开工攞个篮咁样衰？我拎个篮，咩乜篮啊？攞咩边个篮啊？我想型啲啊，可唔可以唔好攞篮啊？ 喂，开咩工啊？你凭咩啊？你边位啊？你贵姓啊？ 对唔住 ，sorry sir， 啊唔系 咩 sorry sir 啊？你咩人啊？ 冇，我多口讲佢啫。啊 sorry， 啊喂万哥，有咩要我做咁咧吓？ 蛋牛面、酒葱、小辣、多色、加杯茶酒。 讲多一次，头先你 蛋牛面 嗰啲系咪暗语嚟噶？ 酒葱小辣多色加杯茶酒啊！ 哦，食物嚟嘅喎，呢啲系 系啊，仲嗱嗱去买。 哦，你叫我买嘢哦。咁系咪我出住钱先？你跟住俾翻我 claim 翻啊 ？claim 乜嘢钱啊？ 咁我买嘢咪系 claim 钱嘅啦。 华啲哥，咁你仲有冇嘢想 claim 咧？仲有冇嘢想问啊？ 有噶，你问开我又问啦。我想问咧，做你哋咧呢个咁嘅角色仔咧。几钱一个月啊？几时批啊？系咪粮头啊？即系一号好似跟啲政府嗰啲咁样啊？系咪咁样？ 仲有冇嘢问？仲有冇嘢问？ 有噶，仲有噶，一个月几多日假？一年有几多年假 ？Sick leave 咧，使唔使揾个医生求其撩只纸俾你噶？咁如果攞事假咧，使唔使去人事部嗰度 apply 揾边位啊？ 咩拉话？ 唔系拉啊 ，apply 啊 ，apply 人事部边位？你哋冇人事部，黑社会有冇人事部噶？唔好意思， 哥，你都真系都算好嘢啦。我哋咧飞鹰帮啊，从来就只有踢人入会啊，未试过踢人出会。你可能就是我哋史上第一个俾我哋踢出会嘅人。 又踢走我，唔好噶，阿 Sir， 呢度又踢走我，嗰度踢走我，我老母闹我噶， 唔想俾人闹就即刻死出去同我买个蛋牛面酒冲小辣多，即加杯茶走啦，我饿死啦！ 收到，即刻去蛋牛面小辣多出嘅，得。哦，又开工啦！壮志香俾阿关儿哥，阿巴德关保佑我华啲啊，平安大吉。 喂，你边个啊？你又做咩啊？ 吓死！阿红姐早晨，我叫华啲啊，祖籍广东佛山啊，我同阿咏春拳咧吓有啲缘嘅，我 啊 擅长短打，短短地都打到人嘅，仲有推拿，推推地都拿到人嘅。 你识推拿？ 其实是擒拿，我示范两招俾阿红姐你指点，我踩， 好嘢， 系咪啊？其实我推拿真系好犀利噶，我攞过呢个深水埗跑鹅区两个地方嘅男子推拿冠军，仲有全国男女混双推拿花式组五连冠啊！我真 系 好犀利， 得，真系咁犀利啊！嘛嘛，我条颈有啲酸痛，帮我捻两下。 唉，红姐，好彩你遇到我啫，好多人咧以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颈痛系捻颈，哎，咁啊错晒啦。 咁唔系应该捻边度啊？ 嗱，唔好意思，系格勒底， 加拿大 系 格勒底。 其实咧又唔系严格系加拿底，系、加拿大对前面三处。 咦？ 呢、這个位咧对女士嚟讲好重要， 好冤痛啊！嗰度 梗系啦，所以打通腋前三寸，神仙踢波都会转。 吓、 奥妙唔奥妙咧？ 好嘢啊！我做咁耐人嘅话，有咁嘅爽讲法嘅，我完全都未听过。 我识得一个高人啊，马小强讲嘅。 系咩？嗰个衰仔讲嘢你都听？ 喂，不如咁，未练之前咧，嗱，熄咗眼灯先。 起， 等我点翻只咧，好犀利啊！呢只香氛味咧，你一闻咧，真系成个人就松晒。 呢个咩味啊？格勒底味啊？ 差唔多啊。 好骚哼哼。喂，咁啊，会唔会阻你做其他嘢咁啊？ 咁样，不如咧要练得开心咧、你除咗副眼镜先。 我呢副眼镜好论准噃。 啊，唔系， 你要慢慢除先得。 唔系呢副，唔系呢副，系头上眼前面嗰副。 对唔住，我搞错。 眼前面嗰副， 你帮我除咧。 啊，好啦，我通常唔帮人除眼镜嘅，你冇所谓啦。嚟，得，搞掂。好，嗱，你咯噃。哎呀，一寸三寸原位我都。 哇，你未揿我，已经我都好爽啊！ 哎呀， 吓死人啦！ 继续。红红 B B， 头先个格拉底个原位正唔正，舒唔舒服啊？ 你的功夫唔错， 系 我欣赏你，你又跟我， 系多谢红红 B B， 咁我一阵间买翻只鸡先啦。 买鸡做乜嘢？ 买鸡做咩？咩加入你哋呢啲帮派？唔系要劏鸡斩料，搞一轮咩又咁嘅咩？ 吓乜你好想劏 啊？系啊，啊系咧，红红 B B 系 一项艰巨嘅任务，你派我啦。我细个咧喺乡下咧跟过一个少林高僧啊。 哦， 系啊，我识用个头顶住个地，不过要播住 Michael Jackson 嘅喎。 哦， 咁我就系咁转，前胸翻，后胸翻， 跳街舞咋系嘛？哦，少林我中意啊。好，你即刻攞齐啲工具跟我出嚟。 系好啊，好啊。红姐，攞咩工具啊？行得噶啦，红姐。 你攞我支拉菲就做乜嘢？ 拉菲啊，哦，系啊，我攞住你支拉菲，因为一阵间咧要爆樽啊嘛，咁一爆樽咧，红酒流出嚟咧，咪好有 feel， 好正啊，十足咧红运当头啊！ 你咁搞笑啊吓，整蛊做怪咁样，放好佢先，啲酒好贵啊，一阵陪我食饭， 唔好攞支拉菲， 行啦， 哦，收到。 咩环境？ 信你，我已经咧埋咗红姐身，佢好信我，我揿佢格勒底都笑得好开心。咦，你都笑我似乎 衰仔， 我可以玩弄佢喺我个鼓掌之间。 嗱，我哋收到风啊，飞鹰帮月底会同潮州佬、客家佬又等交易， 我要嚟月底收网。 啊，使唔使讲客家话噶？佢哋 唔使。 月底咁快？ 系。 喂，阿爹哋俾多几个月啦，等我搜集多啲犯罪证据，跟住连根拔起一网打尽。 点解啊？三个月又三个月，你已经拖咗十几次三个月啦，衰仔。 嗯，我唔制啊，我要多三个月啊，唔制。嗱，适当时候揾你啊，你住开电话啊，我等咗耐先，十分钟啊，你先行落嚟啊，知唔知啊？ 衰仔，我知嚟阿 Sir 啊，等我指示做嘢啊。我搭你落去先，十分钟后你自己行落去啊！ 啊、oh, ，sorry sir，and yes sir，and thank you sir，and goodbye sir。 不要逼我。 快啲有行动，即刻攞嘢。 哦，等阵等阵等阵，攞咩好啊？ 行啦，红姐吹啦、啊。喂，你唔系嘛？你攞呢把咩嚟噶？指甲钳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威猛哥，你有所不知啦，攞个指甲钳去开工咧，系非常之好嘅。第一，细细把方便携带，俾差人手身咧，手都出嚟。佢告我咩啫？我手指甲长吹咩咁样系嘛？第二样嘢吓，咁、啊、收袋嘅银包又得，放喺裤袋又得。同埋啊，佢表面上一个指甲钳，用嚟剪手指甲，其实仲有一个功能你唔知道噶。 仲有咩功能咧？请问？ 剪脚甲咯，吹唔吹脂啊？ 你见唔见到呢个系咩？ 咩咩？ 沙煲咁大个拳头啊！ 咦，咁硬嘅你拳头？ 我见到我自己都惊啊！嗱，你唔好恃住有红姐撑啊！你再唔换嗰啲工具，我换人啊！ 哦，收到，我即刻换件大啲嘅、劲啲嘅指甲钳。 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 人齐未？我讲下一阵间嘅计划先。 等埋，等埋，等埋。 点啊你？你搞咩啊？厕所爆水喉咩？ 唔系，唔系，唔系。红姐， 吓、啊， 威猛哥话我指甲钳唔够劲，我攞咗件劲啲嘅。咁大碌水喉通得唔得？ 阿华啲哥，边有人攞廿几尺长嘅水喉通去开工？ 咦，你咁快一睇就知廿几尺，你真系好猛、啊。喂，猛哥，我度过啦，呢条水喉通系长咗少少，放唔入个货 van， 不过可以绑喺车顶。仲有，万一你个碌断咗，我呢碌咁长，咬开一日用一碌，仲可以拍住上，系咪啊？红姐，你话啱唔啱啊？ 红姐，不如我的佢出去先。 唔使唔使唔使，唔好嘥时间啊！我即刻开会，大家攞个电话出嚟，直至到行动完之后先至攞翻。 啊，借住你嘅电话我得唔得？我冇电话。啊，红姐，仲有我有肚痛，我屙屎得唔得？ 嗯，快啲啦， 唔该，红姐，好快好快，即刻出噶啦。 哇，红姐， 嗯， 呢个人古古怪怪。 哎呀，威猛仔，你咩都惊，点可以升做呢个威猛哥啊？吓、啊，怕就唔好去啦。 唔系嘅，我怀疑佢卧底啊。 卧底？你妒忌我冧佢啫啩？ 哇，红姐，其实你哋之间嘅嘢我真系理唔到嘅，亦都冇资格理吓。不过如果危害到飞鹰帮嘅，我一定要理。 好。你话佢系卧底，有乜嘢证据？ 咁又冇。 咁你又凭乜嘢话佢系卧底啊？系嘛？例如佢嗰啲手指啊，有冇帮督一督下咁样？你发下呢个咩波斯密码咁样？ 唉，啲卧底特征我又真系唔系记得好多。 唉，威猛仔，我俾多次机会你啊，即刻锁住嗰度厕所门，唔好俾佢出嚟。你快啲睇下冇间道，你睇下华啲有啲乜嘢嘅卧底特征。 系。 嘢开唔到门嘅，威猛哥。喂喂，猛哥，你喺唔喺度啊？我开唔到门啊！ 嗱，话啲话啲，你慢慢饿下，你唔使赶嘅，我哋仲有时间啊！费事一阵间你做嘢又肚痛啊，系咪啊？喂，猛仔，你睇完未啊？你睇快啲得唔得啊？ 我睇紧傻强讲嘢嗰段啊！ 哎呀，话明佢傻噶嘛，你睇完做乜嘢啊？吓、啊，飞啦，飞、哎、飞飞飞飞！ 喂喂，冇发现喎、啊，唉。 得。今日行动取消， 点解？ 因为我约咗潮州佬、上海佬同埋光头佬上嚟食饭啊，顺便庆祝我生日。 啊、 今日 birthday。哎呀！ 潮州老先生你好啊，大家佬你好啊，周生老先生你好嚟埋，喂，欢迎欢迎欢迎，喂，你哋要立 fan 啊嘛，系一共120支全部都齐啊，你哋随便攞嚟试下，你哇，唔使试啊，喂，多谢晒， 唔系喐，举手， 举手，我哋系差人，你已经被警方重重包围，全部冇喐。 唔好意思啊，我外卖仔嚟嘅啫，我可唔可以走先？ 喂，南哥，你点会外卖仔啊？你都食得黄米多，唔好喐啊，踎低，双手放头顶。 哎，原来你真系卧底，不过我卖酒啫，有咩问题啊？ 你卖酒梗系冇问题啦，啲酒有问题咧，不过系咪要我倒晒出嚟啊？酒樽内壁里边全部系啲嘢嚟嘅，一加二咧毒品就溶解，咁简单道理，你难唔到我嘅。 你好嘢，你点会知噶？ 梗系啦，好简单啦。第一，拉 fat 唔系拉 fit 啊，你啲酒串错字吓，你都唔知喺边度买嘅。第二，我嘅一拎上手，觉得佢比正常嗰啲拿 fat 轻咗 2.463 克。第三，酒嘅颜色淡咗，吓、啊、肯定系沟咗水。第四， 你好，你好嘢。 嗯 ，P 四孖八孖七孖六孖五，你果然厉害，果然有侦探头脑。Good job。 可唔可以改咗个 number 咧？吓，我成日都孖孖声咁样，孖八孖七孖六咁样。啊，各位朋友，各位街坊，我华地将会成为新一代杰出嘅干探，誓要除暴安良，警恶全奸，保护全港嘅市民。 喂，你系咪想带佢翻斩官啊？冇住啊，上天台啊！有啲人同你讲啊， 又上天台？我上厕所。 This is an order. Go go go！ 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上路，我不死也会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无间道，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无间道，如何能离开失乐园？能留恋忘返，总是情愿。要去到极乐，条长路远，吃苦中苦，苦中苦，亦永不间断。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快到终点才能知道，又再回到起点，从头上 马小强，风骚快活人。